首相让建制派，做法危险。虽然民主派是少数，但是当有一定人数，仍然可以阻止较多恶法通过。南韩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相隔49日之后单日新增少过50宗病例。新增病例当中有23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15宗是境外输入，全国累计近23700人染病。另外，当地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累计407名患者不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是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是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96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2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1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8.6升5.2，腾讯控股513元升7元，新上市嘅东苑教育系报7.18，美团点评238.6升1.6，小米集团20.65升4.5，友邦保险76.45跌5.5，汇丰控股30.65系跌1毫，盈富基金24.26跌2仙。中通快递是新上市价，是报23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57，瑞士法郎8.386，澳元5.488，加元5.792，新西兰元5.085，欧元9.0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742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26美元，卖出188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湾仔北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咁而家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啦，都系要临时封闭噶。咁巴士路线啦，40号 M、961同埋 H 1都要改道行驶啊。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就比较挤塞，由于受封路影响，所以现在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龙尾排到去山道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讲返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是车多，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就挤塞，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观塘码头。

譬如咧，有啲學校咧，雖然就係今日第一日復課啦，但其實佢轉能眼就已經就休假噶咯。 哦，係啊，因為過兩日就長假期啦嘛，禮拜四開始係咪？ 我個仔直情咧，因為係翻緊嗰啲咧，而家好多學校都係玩梅花間竹啊。係， 翻三五二四六。 係啊，佢今日咧，如果咧唔翻嘅話咧，我今日熬醒佢嘅時候都係咁同佢講噶。阿仔，你今日唔翻咧，你又成個禮拜都冇得翻噶咯。你 依稀記得咧，上個禮拜復課嗰陣時，你個仔好脆弱噶嘛。 係啊。 一個禮拜之後，你個仔已經唔想翻 啦。唔係想翻，係唔 会选择瞓觉咯， 打回原形咁样。咁所以咧，真系嘅。如果有啲翻紧学嗰啲朋友咧，你可能就翻埋今日啦。咁跟住好快咧，隔多一两日咧又放呢个长假咁样。 系咁都几好嘅，等佢哋翻嚟，哇，终于兴奋啊，开心啊，咁样期待啊，咁跟住咧就翻咗两日之后就放几日假俾你休息下。跟住即系话，喂，真系嚟啦，我哋正式翻学噶啦，咁样咯。 系啦，嗱，咁但系对于我哋普通市民打工仔嚟讲，咁嚟紧呢一个咧中秋假咧十一啊嘛。咁究竟我哋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去迎接佢先好 呢？我呢就有揾过嗰啲酒店嘅。咁、我都仲见到依然呢有啲酒店周围都有位。 你讲系直情系瞓觉嗰啲定系聚餐啊？你话系 瞓噶， 直情系瞓噶。 住 我就直情冇諗酒店啦，因为呢我见到呢即系不论喺自己嗰啲面书嗰度呢啲朋友呢，哇呢间房又30人，嗰间房又20个人。喂，讲真啦，如果我唔好理嗰个疫情系咪惊好多人啊？我就諗有冇得瞓啊、 哦！ 我真系惊啊！你见到真系周围大家都开 party， 之前未有字母场嘅。 系啊。 系啊，间间都系字母墙，而家我真系比一比先啊！ 所以都要拣嘅， 好难避啊！有边间你觉得会唔搞 party 啊？ 应该都有啲 离岛有冇啊？ 唔系 离岛有冇啊？ 离岛都人去啊！话俾你知， 离岛都咁离谱啊？ 唔系咁咪离？ 点样睇嗱？我真系唔识，五星级就会唔开 party 啊？定三星级会唔开 party？ 咩？但开 party 要开 party， 你惊你惊佢嘈到冇得瞓？ 唔系嘈啊！讲太多人喺里面， 我谂系嘈啊！ 你喺唔再嘈？我 有 个方法，咩啊？ 我有方法帮。 嚟 得你一个在我哋直播室里面可以做到呢件事。 就咩啊？ 如果你想唔嘈， 系 又可以 book 到酒店嘅 ，book 三间房。 哦， 打环三间。 佢自己 book， 譬如话1103， 系1102， 但系佢一次过 book 埋1101同埋1102。如果你嘅耳仔太灵敏嘅 ，book 埋咧1001 房 ，book 埋1001先，四间房我要晒。哇，全部我哋摆咩啊？摆夹啦，摆鞋啦，摆袋啦， 你 理得我，全部封好晒之后。自成一个， 又或者亦为啊！ 你总统过总统到访啊！你知唔知啊？ 你 咁样劲啊！ 我妈会可能唔静咧。 哦，系啊，可能唔静啊。 系咯，惨啦！阿婉话佢静咗好耐啦，得唔得先？嗱，我呢条桥，咁你咪自制咯。 好啲，好啲， 唔够钱同嗰个，唔够钱同，但我觉得呢个好嘅方法嚟嘅。 你太谦卑啦，唔够钱同。 唔系， 就算有钱都唔系咁好啊。 而家大家四份工啊，冇钱同。 咪就系咯，啱啱好我开四间房都系咁样嘅，每份工一间。仲可以嗌埋 room service 添 啊！你成日咁敬老嘅，咁啊，整一间俾我同阿豪仔咯。 你好少喺我面前 敬老，我唔敬噶，我唔敬老啊！呢间 唔好理，有得舐优惠啊嘛！ 我帮你打， 我最多送个碌柚俾你嘅啫，中秋节我话俾你知。 系咯，咪嗱，但系咧，其他嗰啲市道咧就麻麻地喎。 喂，唔系，我星期六去咗果栏。我嗰日示范咗俾阿，琴日示范咗俾阿祖啦。我话咁， 你直情系博佢懵啦。我都唔明白，佢要咁样示范嘅，真系你话系咪？ 你唔好再讲，我觉得如果系要播歌嘅话，要播杜德伟嘅《擦身情缘》，佢个身就系擦住我个身 嘅。好黐线嘅，我唔系见到我，我你示范佢果栏就已经要咁样挨过嚟。 我掂到佢嘅， 太黐啦， 有 啊， 气喺度， 有位噶 ，feel 到。 你如果唔播《擦身情缘》，就可以播《怀紧铁背的拥抱》噶啦。 咁你想咩歌？难嚟难舍想 单车啊嘛，系啊。 咪真系多人到咧，水泄不通啊！真系咧，人贴人啦，袋贴袋啦，嗰、那个嗰啲，因为好多时 你琴日都示范咗袋贴袋， 一箱二箱咧，嗰啲即系啲人会一盒盒啊买噶嘛， 系 哇，嗰啲角落头啊撞到你晕啊，真系。 唔系，但系你所谓市道好咧，系有括弧嘅，个别发展， 即系好啲市道好暗淡咧，咁样、你见到有。 今日咪有几大嘅食肆咧， 系 佢哋就喺度估计话咧，酒楼啊、火锅店咧就话咧冇寄望咯。 喂，咁唔系啊，因为中秋话晒都系团圆嘅一个日子啊，系咪？圆圆咁睇得四个四个咁样好难搞噶， 因为其实咧就其实应该就话今日咧又会再宣布，因为每一个礼拜我哋就会宣布一次嗰个限聚令啊，嗰啲人数啊、食肆啊各方面咧处理系点啊，消息清 系 有冇机会喺呢一个中秋节变六个咧？嗱， 消息就咁讲嘅，就话政府系倾向延长四人限聚令同埋四人同台嘅，不过可能有机会咧宗教活动限制可能会放宽，但呢个咧都系消息清嘅啫，大家可以留意住下呢个啦。 宗教聚餐就得啊。 唔系， 我、哦、宗教活动 讲紧，因为到而家翻教会都未翻得噶。 哦， 系啊， 咁 你有问我工人罪？ 咁你呢轮你咪永远都系洗食唔到自己嘅罪咯？ 唔系，我哋有得视像噶嘛， 唔 得噶， 哎、 的你罪孽深重啊！ 够 你， 你 嗰啲出冲啊！ 我而家拉埋你一齐啊！ 咩咩话？ 系咯，咩叫拉拿我一齐啊？ 拉埋你一齐去啊！ 哦、okay, 我话 系咯， 唔系阿豪姐话我豁咗出去啦，我拜咩神都唔掂嘅，因为佢 系啊，应该 咁翻佢走啊， 搞唔掂。因为有个别咧，譬如话嗰啲餐厅酒楼咧，佢真系嗱个别发展噶，可能你话快餐店嗰啲咧就冇乜嘢，佢 OK 添，但 系 嗰个酒楼咧，佢话唔得。酒楼咧，晚市生意疲弱啊，市场难以接受咧，四人一台嘅宴会，佢话推出唔到，点做呢啲四人一台嘅宴会？ 嗱，当然啦，四人一台一定难做咗，但我都见到好多偷鸡嘅一台啊，即系明明嗰张系八人台，中间咧就动咗块胶板响度，但其实嗰四个人同嗰四个人系同一。同一台嚟噶，佢哋識 有啲係咁樣噶，係啊，有啲係咁樣 噶。其實喺二人限聚令嘅時候，已經係一四人係咁噶啦，係 啊。 咁有個透明膠板咯。 我又唔會淨係怪曬嗰啲酒樓嘅，因為有陣時其實佢哋都處理唔到噶。佢哋如果啲客人係扮我係四個，我係四個，你安排埋我哋一台，你冇得安排。 係啊係啊。 我琴日咧， 同埋其實咁樣你隔咗反咪你做咗嘢 咯。就算我見到嗰啲喺隔離台，佢都會跨台過，喂，你食唔食鳳爪啊？係 啊係啊， 我攆完啊俾你啊。 我琴日見到個畫面咧，就係咧係咯八人啦，咁兩個家庭啦，咁跟住佢中間有條。辣嘅咧就系即系四人四人啊嘛，咁其实咧跟住咧佢就话喂你食唔食薯条，我就会伸伸只手过去俾佢哋啦。跟住琴日亦都见到另一个现象咧，咁佢有五个人嘅，咁跟住咧佢点坐咧？系、 哎、 啊，突脚。咁咧四个人就坐咗一张台啦，跟住咧喺个台嘅边咧有个大嘅嗰啲透明嘅胶板啦，跟住第五个人就系坐喺嗰个透明嘅胶板嘅后边隔篱咯，即系嗰后边咯。 即系好似 坐 间 咁。 哦，系。 你系明白？ 我明我明。 胶板，但系其实咧。嗰、那個膠板支架咧，佢就坐咗嗰個主席位咁樣咯。 其實我就係想講咧，既然咧我哋要接受呢、這個成日都話常規化啊嘛，新常規咧，我真係諗到一條好橋 咩啊？ 系由我早两日咧，我去咗一次医院咧，我望到佢哋嗰个间隔咧，我就灵机一触嘅、哦。你知唔知嗰个医院咧？我哋楼下嗰间咧，佢喺嗰啲叫等候区咧。 你要去到帮衬医院啊？ 系啊，睇门诊啫嘛。咁咧，佢嗰啲等候区咧，佢已经系间隔间成点咧？ 系。 佢有一张张凳咧，佢已经系四面围封啦。即系你坐喺度咧，佢、 哦、 间到好似一个咧九宫格嘅合制咁样咧。 明啊明啊明啊！佢 唔系佢 即系四面围墙啦，已经系 每个人都独立包间咁样咧。你入到 去，好似去更衣室咁样咯。 系啊，个个透明更衣室，你自己坐咧就去到第一格，跟住你隔篱嗰个咧又一格，你前面咧都系一格，全部咧都系格仔房、 哦啊， 透明合制咁样咧。 公立医院冇啊， 冇啊， 啊 我琴日去 就 楼下间。系啦，咁咧嗱，点样将呢条桥摆落去食肆度咧？我真系觉得咧最好不过咧就 系。 探监嗰条桥，就算我同阿黄耀祖打对面坐都好啦， 个电话嚟讲， 中间 加 块板，跟住咧，净系喺下边啫。下面开个穿窿手位咯，第嘢食咯，即 系 如果 银行 嗰啲都得，即系我好想喂阿黄耀祖食嘅鸡嘅，我咪喺下面伸去咯，食啦你咁样， 跟住俾个狗兜佢， 你可以倾， 你食啊， 可唔可以唔好用我嚟做例子？ 可唔可以用饭兜都得咧？系啦，中间就用嗰啲咧，一个个嗰啲窿咧，即系银行里边咪用嗰，好似系对话啊嘛，咁即系倾到偈啊， 不如揿咪啦。 我都话要攞电话咯，即系一嚟咧，即系指住个电话。 你搵我啊？ 电话响嗰啲咁。 唔系，我想要盐啊！你可唔可以俾啲？哦，好啊！ 唔好再唔好再跌番碱啦，你咁样跌番茄啦。 唔系，可能有心机个样咁样。 我真系觉得有心机啊！ 大家愿意尝试下咁嘅嗰个体验啊？ 唔系，仲可以有主题添。你想食银行主题套餐啊？ 定系 监仓主题套餐啊？冇错，最紧要开心啫。 定系二叔公都得啦。 临别了，拥抱吧，不必说话。当你心暗地有泪雨在降下，明白我要飞去，不用牵挂。倘要哭，让我先走。 最后这微笑是美丽。原谅我这一切不足边际，心到底愿扑风中就已归。愿我的生命璀璨，要显得心所想，月儿投射在我的肩膊上，夜行流浪未怕伤心更伤。 那月亮啊，如果讲少少中秋嘅嘢咧，而家我哋咧平时食开一盒嗰啲月饼咧有几多个？ 四个 最传统啦，跟住再巴闭啲就咩嗰啲咩七星半月啊， 或者系 通常都 系八个咯， 系啊，好意头嘅四个八个咁， 系啊系啊， 即系就算譬如系有啲嗰啲奶黄月饼嗰啲咧，两层咁样咧都系四个咁样噶。 好啦，四个，你觉得够唔够？多唔多？少唔少？ 不嬲都系个。 唔系够唔够多唔多 少 唔少？ 定系迷你嗰啲啊？仲 你当传统啦，传统嗰只啦，系啦，因为迷你嗰啲就已经唔同晒，嗰个份量又唔同啦，咁样。 咩叫够唔够啊？ 即系你会觉 得一个铁盒，跟住入边多住四个，每个你切嗰阵时切八块咁样。 系啱啊， 好似永远都系咁噶。 够唔够多唔多嘅意思咧，即系话你觉得嚟到今时今日咧，2020年嘅呢个世代咧， 够唔够一啊？ 唔系啊，一盒四个装咧，呢个数量咧， 哦，对于我嚟讲系多 啊，系啦，我就问嘅呢个问题啦，多少？够唔够啊？夠啊 其实是多的。咁而家出咗啲两个版嘅、哦，你知唔知啊？ 两个版、 啊、单个可以买， 单个有嘅， 啲老字号嗰啲系咪有噶？ 单个啲六啊几、八啊几蚊一个噶都。 咁贵噶？ 好贵 啊！我冇，我见吞单个嗰啲咧，都系嗰啲咩冰皮啊嗰啲 friend 咯。 唔系啊，唔系啊， 我就冇见过啲 单个嗰啲有单王白莲蓉啦、双王啦、三四王都有单个卖噶，嗰阵时八十几蚊一个。 但佢系咪唔系有个盒装俾你？ 冇啊，有个胶袋咯，即系话底仔。其实等于咧打开咗个盖， 拆散咗， 就系出嚟买。 点解咁讲咧？其实因为早排咧已经有嗰啲环保团体咧，佢就做咗一个调查，就话咧，究竟香港人咧对于中秋食月饼咧，嗰个叫做食用习惯啊，嗱，即系唔做唔知，我哋不嬲咧太过传统咧，一家四口啊嘛，即系你谂下个家庭观念，一家四口，咁啊中秋节一家团圆，咁啊佢一盒四个啦咁样。但系佢话咧问咗而家啲街坊街里咧， 四个实在太多啦， 真系四个太多， 因为大家又食得健康咗咧，又会知道。哇！蓮蓉喎，哇！幾多個蛋黃喎咁樣，其實我好多年冇買過月餅咯， 係咁唔使買啦，可能好多人都送啦，又有 我自己唔係好食啊。 所以你收到你俾啲我啊，乐乐好中意食月饼啊， 系啊， 系啊， 哇，所以你屋企 有时特登要买一个， 所以其实如果问佢咧，就头先我嗰个问得啱啦，够唔够啊？唔够咯，系啦，乐乐食咗三个已经， 唔系咯，咁我可能收到噶嘛， 系啊，因为佢话咧，佢问咗呢一个即系坊间咧，就话有七成人咧系期望可以咧提供少过四个嘅传统月饼选择。 其实而家咧即系多咗一啲孖装嘅咧，我觉得几好嘅，又靓啦，即系嗰个包装啦，同埋真系够啱 ，OK 食咯，因为你喺中秋你都会想庆一庆，即系食一蟹啊半蟹咁样噶嘛。 系咯，但可唔可以咧？如果我哋调整嘅话咧，照样一盒四个，细啲咪得咯。 都有啊，而家都有啲细噶。 其实都可以 咁 啦。 有人又好似阿田咁样， 佢又食唔够啦。 系咯，哇！你咁 唔系我会攞人 缩水啊，即系闹噶。你系咪而家想赚我多咗钱啊？你缩水细个咗，而家咩意思啊？月亮都唔变细啦咁啊。 我想话咧，而家咧嗱，大家知道嗰啲叫做奶黄月饼嗰个 size 咧。咁跟住咧，其实咧有一个咧再大少少，但又冇传统月饼咁大嘅月饼咯， 即系中码 月饼系啊。 其实月饼可唔可以都同普天一样咧买码咧？ 真系 有中码。 唔该，俾两一件大码，两件中码，一个 XS 啊。 所以其实可以有嘅。你其实咧，而家坊间咧好多铺头咧都自家整月饼嘅。 系啊，有啲细啲咯， 唔同款式啦，唔同嘅皮啦，咁样 size 都有嘅。 同埋今年咧，我觉得多咗啲商家咧，同你玩回收月饼罐换礼物啊。 回收 嘅换礼物啊，饼 罐就不嬲都有 换礼物。 礼物呢三个字又点？ 系啊，因为譬如咧有某一个牌子咧，成日买啲好香嗰啲番碱咧，你行到间铺头就哇香到咧。 佢都有月饼买。 佢唔系出月饼，佢出月饼罐回收咯。 L 字头嗰个。 冇错啦，佢话如果咧你带五个咧干干净净嘅金属月饼罐咧嚟到佢呢个 L 字头嘅门市度咧，就可以换领佢哋指定嘅佢哋嗰啲即系肥皂用品咁样咧，都系环保出力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新型肺炎本地第三波疫情已经相对平稳，过去一星期只有一宗源头未明个案，但一宗个案亦都会引起群组感染，有风险引发社区爆发，当局不会掉以轻心。在今个礼拜四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相信会大致继续。 学校的全面复课都是标志着我们在七月初的第三浪的疫情来到这里，应该是可以说是相对平稳。在过去一个礼拜源头未明的本地个案是只有一宗，但是一宗呢都會引起一個群組，而一個群組的感染呢亦都是有風險會引起一個社區的爆發，所以我們是不會掉以輕心，亦都是預告呢，即是在今個禮拜四十月一號午夜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呢，是相信都是要大致是繼續的。不過今天是星期二，稍後的行政會議亦都會就著新一輪的抗疫的工作，特別涉及一些規例的工作要作出一個決定，我相信稍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會跟大家交代。 林鄭月娥又提到，特區政府已經非常積極與內地和澳門跟進豁免檢疫安排，對於有議員認為可以先容許住在內地的港人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之後免檢疫回港，林鄭月娥說，對於有關建議，政府已經進入最後研究階段，她認為有關的建議是合理。台灣殺人案死者潘曉穎的媽媽接受傳媒訪問時候，促請當局不要讓疑犯陳同佳繼續入住警方的安全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不評論警方處理每一宗個案的工作，尤其關於資源運用問題。林鄭月娥表示，陳同佳已經服刑完畢和履行法律責任，基本上是自由人。過去一段時間，由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告知對方的情況，昨日亦都收到管浩明的電話，知悉他在今個禮拜將會再同陳同佳見面了解情況。至於會否同潘曉穎的母親見面，是否將陳同佳自首安排外判給管浩明等，林鄭月娥就說，傳媒報道自己的言論令她情緒更加波動，但強調知道和完全明白對方的心情，香港會依法處理每一件事。消息指，部分民主派議員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就去留問題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支持留任和不支持留任的受访者都分别不过半数，两者相差不够两个百分点。今次民调访问了2000多人，最主要是分析15个民主派议员支持者的取态。相关的15名民主派议员将会在朝早11点半交代去留的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7点，跌58点，成交额3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05点，升14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12.5系升6.5，阿里巴巴267.6升4.2。新上市的东远教育报6.62，汇丰控股30.2跌6毫，友邦保险76.6跌4毫，美团点评237.8升8毫，小米集团20.3升1毫，盈富基金24.2跌8仙，新上市的中通快递报23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1，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幣6.826，英鎊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經平均指數報23433點，跌77點。港金现价报1742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23美元，卖出188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是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一带开始是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重复多次，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为了配合10月1号的升旗仪式，湾仔北是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的。由而家开始，有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菲林明道同埋部分龙和道嘅东行线咧系会临时封闭，巴士路线40M、961同埋 H1 呢三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因为呢一个嘅临时交通安排啊，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喺港岛区方面啦，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咧排到去屈地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咁西隧的九龙入口呢，因为受到嗰个封路的影响，咁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萬宜酒店。咁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都仍然系慢车嘅，排到去北角码头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天马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一条支路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啊。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噶。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啲咩，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讲起厕所，好多人觉得臭气熏天，唔多想讲。 咦？ 不过有国家竟然当佢神咁拜，甚至将厕所变成旅游景点、电子游戏同酷实老婆嘅法宝，就连盖茨对厕所都好有兴趣。 微软创办人标基，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历史二三事，同你讲下厕所的演变。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啊！学校开学啦，佢阿仔都开学啦，呢个爸爸又要哦晨早起身，一个唔觉意冇校车坐，唔紧要，爸爸揸车。哎，爸爸啊，点解要揸车嘅？哦，系因为大家都迟，冇紧要嘅，但系起码佢呢个爸爸会尽心尽力尽责。飞车咁样车佢个仔翻学，希望阿仔唔好保持住阿爸成日迟到嗰个唔好嘅坏习惯。系啊，希望阿仔做得到嘅时候，个爸爸都做得到，唔好迟到。我记有请，系啊，佢而家改善到好多好多好多嘅曾志豪。 我要再强调一次，佢并冇迟上校巴，佢系冇坐校巴。只不过是我们的时间线有些不同，大家的 timeline 不是重叠，我要为我仔而辩护他的记录，是没错。不过仔，你下次都是自己起身搭校车，那么早起身，老豆都有些眼瞓了。喂，埋嚟睇埋嚟揀，真的没得买都来看下了，有什么看啊？没啊，总统辩论啊，喂，是不是符合呢？冇得揀都嚟睇下先，我哋冇份啫，望下都热闹啊。美国呢一个总统嘅选举辩论啊，将会喺呢听日啊，我哋香港嘅时间呢听朝早呢就会隆重登场，总共呢就会有三场辩论嘅时间㗎。嗱，如果呢你冇嘢做嘅话呢，不妨都 mark 低佢啊，反正呢真係嗰句唔买都嚟睇下。嗱，一个就9月29号，一个呢就10月15号，一个就10月22号，三场嘅辩论时间。咁边两个龙头大对决呢，咪就係登登特朗普大战呢一个拜登囉。咁究竟有啲乜嘢好睇嘅戏码呢？嗱，见到今日呢即係报章呢已经呢将两队出场阵容呢完美无瑕咁样介绍咗一次啦。分别就係呢边我哋有10年冇交过税嘅特朗普，係冇错。佢喺辩论前夕呢，即係大家都见到啦，好似有啲歌手呢喺演唱会宣传期间呢一定就会有好多大新闻出现㗎。嗱，呢度一样㗎。总统辩论前夕呢就会有呢一个呢震撼弹爆出嚟。纽约时报呢就话啦，喂唔係喎，特朗普过去15年里面有10年都冇交过联邦入息税喎。佢话因为自己呢涉嘅钱多个收入，咁所以一路都冇交到。咁当然特朗普话呢个係假新闻啦，我哋冇人知个真定假。但你会发觉呢，啊呢个都几好玩喎。因为呢原来佢由2016年选总统嘅时候呢，佢已经俾人哋系咁讲佢报税报税报税。报到而家呢，原来呢佢都话税局仲审緊我张税单，审咗好耐㗎啦咁样。哇，各位打工仔你睇下，原来一张税单呢可以审咁耐，4-5年都未审完，佢都仲未需要话俾你听呢究竟佢要交几多税㗎。嗱，所以呢呢一个呢就可能被誉为呢就係呢个报税侵报税侵啊，特朗普嘅报税事件呢究竟会唔会令到佢咁连任嘅美梦都粉碎呢？报税不成就连任梦碎。好啦，另一边厢出场嘅阵容系边个呢？拜登啊。拜登有啲咩新闻呢？就係呢边特朗普呢就话啦，嗱，我希望呢同佢选举辩论之前呢，我要求呢一个 Sleepy Joe 呢要接受药物检测啊。唔系汪耀祖，系 Sleepy Joe， 要佢进行药物检测。哇，点解咁讲呢？佢话喂， 我点知佢系咪食咗药先至会咁样噶？有阵时就有嚟冇气，有阵时就好精神。最厉害知唔知系咩啊？特朗普咧对住拜登咧食药呢件事咧，佢系两边都赢嘅。咩叫两边都赢咧？如果拜登咧表现好差，好唔稳定，佢就会话你睇下你睇下咁嘅精神状态点同我辩论啊？但如果嗰日咧拜登咧精神状态好稳定咧，佢就话你睇下你睇下。佢肯定食咗药啦，佢唔食药嘅，佢点会咁精神先得噶？哇！所以咧，你谂下到时咧，一个话佢冇报税，一个话佢冇食药，仲要喺度验，你攞张药单出嚟睇啊，你攞张税单出嚟睇下，你话系咪好刺激咧？其实有咩好刺激咧？系因为我哋冇得选啊嘛，阴公！你谂下嗰边密锣紧鼓咧，就话俾你听咧，嗰度嘅总统选举咧嘅辩论就嚟开始，我哋香港咧有啲咩新闻发生咧？好似话一阵间十一点咧，就会有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咧，民主派嗰啲就会走出嚟话俾你听咧，究竟佢哋会留任啊，定系辞退？但系无论留任定系辞退，重点都系冇咗个立法会选举，算啦算啦算啦，疫情啊嘛，海会带全港复课，算啦，都话到冇咗选举咯，咁点啊？睇住美国嘅总统选举先咯，好啦，望梅止渴啦，各位朋友记住啦，有三场美国嘅总统辩论选举啊，唔买都嚟睇下啦喂。风头火势佢就唔系 Sleepy Joe， 佢系网购 Joe， 佢系潮流 Joe， 佢系洗钱 Joe， 最紧要系佢系白胶 Joe， 交俾你啦。佢话唔敢喺中秋节期间住酒店，惊俾人嘈，但系又唔肯使多少少钱，包四间咪冇事咯。黄耀祖， 如果我白胶 Joe 个地步去到四间房嘅话咧？我希望我有呢一日可以咁豪啊！ 阿祖阿祖，我哋支持你。阿祖阿祖，我哋支持你。 如果系嘅话咧，我多咗几间房，我都唔会叫你哋嚟噶。 阿祖阿祖，我唔中意你。 我会咁答咧。阿祖阿祖，我唔介意你呢代人咁样。走啊走啊！大家都知道咧，阿祖咧就中意网购嘅。其实咧，消委会咧前两日咧都出咗一个少少嘅报告，我觉得呢一个咧都可以同大家留意一下嘅。因为咧就讲到啦，今年咧至到而家嘅时候咧，消委会已经接到咧超过10,000宗啊涉及网购嘅投诉嘅。较之前咧，即系一年咧4,000-5,000宗咧，已经咧有一个大幅上升嘅，即系哇嗰倍咁样噶啦。当中咧，跟住今年特别嘅情况啦，口罩嘅销售啦、旅游相关啊、机票等等嘅退。款嘅投诉就变得特别之多，而另外咧学习班嘅相关投诉咧，亦都系明显增加咗嘅。但有一样嘢咧，就消委会咧就特别点名提到嘅，我觉得呢一个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留意。佢咧就特别提醒啊，市民，如果你哋咧有注意到呢个新兴嘅购物方式，就系用网红去介绍购物啊，内地又好啦，香港都好啦，都会叫做一啲嘅直播带货嘅方式嘅话咧，佢就话。大家要特別留意啦。嗱，點解咁樣講咧？其實喺內地咧已經係興咗好一大排噶啦。我冇記錯咧，開頭咧即係范冰冰咧賣面膜咧，佢哋嗰個一集嘅節目啊嚇，真係喺網上面播嘅啫。就可能有一個網紅啦，就介紹啊，我哋呢、這個面膜好好噶，邊個用啊？范冰冰都用噶。咁呢個時候咧，范冰冰就會出場噶啦，同大家介紹呢個面膜幾好用啦。跟住咧就會喺嗰個節目裡面度咧俾埋方法你，你哋就可以即刻俾錢，跟住佢哋寄貨俾你啊，即係。之類嘅方式就叫做直播帶貨啊，或者係網紅介紹購物咁樣。其實喺香港咧都越嚟越多啊，我見到亦都有好多香港嘅明星咧係去到內地去做啊。每一次咧，佢哋講緊一集嘅呢一啲嘅直播帶貨咧，可以去到真係以億計嘅營業額嘅，咁你都話好犀利啦。香港咧，我都見到佢請到越嚟越多嘅紅星，真係唔係淨係網紅咁簡單啊！一線嘅明星佢哋都會幫手去做呢個宣傳啊！咁啊，當然希望達到個 win-win situation 啦。嗱，明星有錢收，亦都可以咧就係幫到嗰間公司咧用最快嘅方式咧去促銷。但係點解咧？即係消委會要提一提大家咧，佢就話其實當市民咧睇住呢啲節目期間咧，好容易咧就有個衝動消費啊，冇格價咧就直接俾錢啦。但係呢個咧同我哋平時網購咧有少少唔同嘅。 譬如我網購嗰陣時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用信用卡付款，又或者咧嗰啲已經本身係一間網購公司嘅話咧，佢哋嘅退款啊各樣嘢做得幾齊備嘅。咁就算你諗咗，你明明落咗 order 啦，買咗啦，撳咗掣啦，你都可以選擇啊、哎，我都係唔要，我退翻款啊各樣嘢都可以，好多都做得到噶啦。但係呢一啲嘅直播帶貨咧，好多時咧就係咧用一啲嘅私人帳户啊，即係你睇到之後咧就直接過數。如果你發現貨不對，版咧，其实你系冇单据嘅，所以咧就好难追究啊。所以咧，即系消委会都提议翻大家啦，消费者就算你哋要网购啊，或者呢一啲嘅直播带货啊，网红同你做推介嘅话咧，最好都系帮衬翻一啲咧有商户嘅一啲商誉嘅商户啦吓。另外最好用信用卡俾钱，因为咧咁就会有一个退款嘅机制啊。就算啦，你真系直情收唔到货都好啦，都可能有呢个信用卡公司咧协助咧，令到你嘅损失冇咁多嘅。嗱，真係越嚟越多噶啦！網紅啊，介紹你去購物啊，但會唔會變成咗衝動消費，甚至乎啊，哎呀，你根本就係俾人哋揾咗笨嘅咧，真係要小心小心啊！風頭火勢。如果我哋香港要揾一啲網紅啦，或者一啲名人啦，去促銷嘅話，其实我真系提议大家可以考虑下桂花田呢一位小师奶嘅，因为呢位小师奶咧，佢嘅素口之精咧，佢 sell 嘢之劲咧，我觉得如果佢唔做电台呢份工，系可以去超市度 sell 嗰啲二结镬啊嗰啲咧，或者嗰嚿海绵好吸水啊嗰啲咧，应该可以为佢杀出一条血路噶。靠你把声揾食嘅桂花田， 但系唔可以叫佢 sell 嗰啲食材， 因为佢食晒系嘛，啊好饮啊，好味啊，好味啊！ 真系你信我呢、這个巴西猪扒好食，哎呀冇晒咯！ 你睇到有几好食咧，因为我食晒啦， 几好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啦，嗱，而家最近翻到屋企，仲有冇用呢个消毒剂咧喷鞋、喷你嘅地毡、抹你嘅手袋、抹你嘅银包？系啊，仲有冇啊？即时冲凉，除低晒你啲衫，跟住掉落洗衣机洗。系啊，有冇少少松懈咗呢？系、啊，早阵子咧防疫令啊，到香港咧，街市咧大爆发，咁几个街市咧都封咗啦，爱嚟消毒啦，大清洗啊！亦有市民咧加強防疫啊，去到街市咧會戴手套啦，用信封入錢啦，用電子貨幣啦咁。其實做多啲保護自己多啲都啱數啊，係咪？但係有時咧總會有忽略嘅時候嘅。相信大家如果有去過街市魚檔去買餸嘅你咧，嗰條掛喺冰鮮魚又或者新鮮魚蝦蟹側邊嗰條毛巾啊，記得話嗰條毛巾係啊。应该大家都有掂过同埋抹过，系咪？因为你会喺度揀鱼啦，揀完之后呢啊啱你嘅时候呢啊即係俾人哋啦，俾个档主去帮你处理啦。但係你咁啱又冇纸巾抹手喎，咁掂啊？係呀，嗰条毛巾就哈係啦，就放帮到你嚟抹你嘅手指。但係唔知有冇嗰条即係嗰条毛巾呢有冇洗过啦，同有冇知道几多人抹过、掂过、用过呢？有大学团队咧就走访好多个街市，佢哋就话发现嗰条毛巾啊，嗰条挂喺鱼档、海鲜档嗰条毛巾啦吓，那个情况系点咧？佢话除咗多人用之外，嗰条毛巾仲有好污糟，会发黑，有呢个污渍嘅。有档主仲话见到有其他档主咧，条毛巾跌咗落地下，那个档主就咁执翻上嚟挂翻喺度，就咁俾顾客用。哇！可以咁嘅咩吓？哎呀，啲人咧又话街市就系咁噶啦，冇人叫你用噶，一系你自己又咪准备多啲咯，一系就唔好掂嗰条鱼，咁就 OK 啦。啊，其实咧非常时期，档主咧系可以收埋嗰条毛巾，唔好再攞出嚟啦。啊，袁国勇教授就话啦，建议市民咧唔好用手掂嗰啲海鲜。想揀边个呢就係同档主讲指示话俾佢听要边样就好啦。另外呢鱼档呢海鲜档呢应该呢提供个纸巾啦俾顾客嚟抹手嘅。 咁啊，嗰条公用毛巾千年巾吓，唔好再挂出嚟啦，以减少交叉感染。如果街市有洗手嘅地方咧，嗱，其实当买完餸之后啦，离开街市之前咧，最好又洗一洗手，顺便洗埋咧你掂过嘅嗰啲大饼啊，以减低咧细菌留喺你手上面嘅时间。嗱，各位去街市买餸嘅你，包括工人姐姐啊，系啊，你小心啦，要多加准备啊嗰啲防疫用品先至好去街市啊，以免细菌交叉感染啊！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难。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难。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 一路押韵，一味靠股先过瘾，唔使讲运，我唔使翻工，净系份股。股下陈师奶又去旅行，我有股份就唔需要带现金。 只因喜欢买出买入，又赚一笔脚踏实地， 边有实力 炒卖投机， 经济起飞。 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 俾个 number 我都唔明，但系好过睇通胜。 阿爸 ，B B 开始 入市， 炒股票有赌未为输，金融风暴已经系历史。 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难。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买啦买啦买，买买买买买硬，买买下个个买个个有赚冇赚，冇买 就有难。 买多几只股票，股客会赚。 你男友 玩男丑， 赚唔够 转红丑， 炒孖展 高风险， 有对兄弟会借钱。 人无啦啦话呢只股会升，升高啲高啲咁先好反应。 咪学三六零，喐喐下会停，跌到渣都冇得剩。 医生护士。学生教师 炒股票好过中三天，六叔话你知呢件事。 投机最好全港搞到，由今朝早要捞变到唔使再捞。投机最好全港搞到，由今朝早要捞变到唔使再捞。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肥妹仔和细眼仔。 Good morning, 瘦眼剧细眼仔。 Good morning, 肥妹仔。Good morning, 瘦眼剧。Good morning, 冚唪唥同学。点解你哋仲可以听心机嘅？ 我哋唔翻学咯。 系我哋下昼班噶嘛？ 我哋下昼班咩？ 但咁我哋而家做俾边个听啊？ 我哋做俾大人听咯。 咁又系，因为其实有好多大人咧，我上个礼拜都见到一啲啊，佢都系话咧好中意听停课不停学。 系啊，多谢你哋啊。 系啊，咁我哋今日上英文堂咧。 好啊，好啊，我哋点俾下昼班同学听啊？ 都有下昼班同学啊， 系啊， 系啦。今日咧，我教嘅英文咧就系一啲你以为你知，但系其实唔系应该咁讲。中文你就一定识啦，因为我 系 讲紧一啲。香港的旅游 点 我们现在没得去旅行嘛、 哦、 所以呢有时候大家都说呢不如我们振兴一下香港的消费啦，但有时候呢香港的旅游点那些名字你又知道多少怎么说 什么、啊、不是就这样拼音就知道 譬如那些老衬亭啊、扯旗山啊那些怎么说 你一想我又没有准备这些、啊 那不我就知道它不是叫做 peak 咯、 是的那个山顶 山顶 但有一些呢、可能譬如我们 太空馆 我们譬如、太空 Space Museum 这些我们呢 是、啊、它 不是叫菠萝包吗、 菠萝包我们这么说的、 啊、 但有一些譬如在太空馆隔离那条星光大道你又知不知道它的英文叫什么名字 Star War 因为 有星星的墙你想这样说 Star War 它好像是因为仿效荷里活的嘛 所以它叫做 Conleywood 是啊 Conleywood 未换。 真系噶？ 我唔知啊。 系 我哋两个嗰度好肯定咁样，系咪呢啲咧？即系我哋以为会知啦，但我哋如果想推介俾外国嘅朋友咧，都唔识讲。 好啊，你讲。 其实星光大道英文名咧就叫做 Avenue of Stars。 哦 ，Avenue of Stars，Avenue 即系嗰啲外国嗰啲街道咁样嗰啲咯。 系啦，星光大道就系 Avenue of Stars。 佢型好多，佢唔会用嗰啲 street 啊 road 啊咁样嗰啲。 系啊，但系有啲咧又会用 street 噶。 Temple Street 系啦，仲有你一定讲啦 ，Lady Market 啊嗰啲咁样啦。咁如果另外一个都喺旺角嘅， 系 雀仔街，你又知唔知佢英文名叫咩名啊？ 马作马作 Street 吓 ，Big Bird Street。 Big Bird 啦 ，Big Bird Street 大鳥街， 大鳥 肥妹仔由細已經中意大噶啦。 人哋叫雀仔街，點解你會譯做大鳥街咧？ 乜都要話俾人聽，我哋好勁噶 啦。係啊，雀仔都要鬥。 但我想講咧，呢個就真係直譯噶。 點樣啊？ 你就咁叫佢做。 雀仔Street 啊，都幾好喎。 嗱，你可以叫佢簡單嚟講，叫佢 Bird Street 就已經可以啦。如果你全名嘅咧，可以叫做 Yunpo Street Bird Street 咁樣咯。 哦 ，Yunpo Street 雀 街， 因 為嗰條街本身唔係叫雀仔街噶嘛。 係啦。 另外一個咧，近我哋而家呢度嘅。 八道。 八道。 城寨公園喺九龍城，你又知唔知佢叫咩名啊？英文？ 哦，我成日都去，但我唔知佢叫咩名。 我估一個先。 诶， 到你啦！ 嗱，佢有四个字嘅 ，city 有 city hall， 靠乜 city？ 靠乜乜嘢 city park 咧？嗱，好近噶啦，你哋 乜嘢 city park？ 谂下城寨公园其中一个特色系咩？有关系 Chinese China？ 其实呢个咧，我哋系佢有好多围墙噶嘛，所以冇错。我听唔到啊，对唔住，系咧就叫做 Kowloon World City Park。 Hong Kong Kowloon Hong Kong 接觸有關魚類同毛巾，街市就因此出現爆發，呼籲市民唔好共用器具。佢亦都已經就醫管局例如血壓計等共用物品嘅情況去信當局，當局表示會作改變。袁國勇又話：再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是可以，但是高危控制點要採取措施，例如將脫口罩的時間減至零。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顯示，全球累計3300多萬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數突破100萬。英国过去一日新增大约4000宗确诊，虽然数字连续3日回落，但是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病例数目继续急剧上升。当地将会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不同家庭成员之间不能够在室内聚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6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2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5，升7.5；阿里巴巴268蚊，升4.6；汇丰控股30.35，系跌4.5。友邦保險76.75，跌2.5；盈富基金24.2，跌8仙；新上市的東遠教育是報6.78；美團點評237.4，升4毫；小米集團20.3，升1毫；新上市的中通快遞是報238.8；建設銀行4.98，是跌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54，瑞士法郎8.387，澳元5.49，加元5.793，新西兰元5.091，欧元9.047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7420蚊，升28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35美元，卖出188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唔系坏车，咁影响到而家一带车多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入黄竹坑方向管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啊。香港仔隧道入黄竹坑管道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马会大楼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翻九龙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挤塞，龙尾就喺美利大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排到去西边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喺凤凰角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系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慢车，龙尾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挤塞，排到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10月1日嘅升旗仪式，湾仔北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咁而家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龙和道东行都是封闭的，巴士路线40号 M、961和 H1 就需要改道行驶。由于有这个封路措施，影响到现在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湾仔绕道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车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方向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较早前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仲系车多噶。重复多次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道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翻嚟十一点咧，十二分啊吓，风骚快活人啊，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啦、黄耀祖啦、曾志豪啦， 系我哋都做定个节目预告先嚟好嘛？十一点半今日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 嗯，系啊，我哋今日咧就玩一啲咧而家。好似好兴系嘛，系咪不过早阵子都兴噶啦，不过唔系做紧而家我哋想做嘅嘢。 我睇你无端端咁轻荡咁样笑咗两下，点样延续？ 轻荡呢两个字点解啊？ 即系佢轻轻咁样荡漾出嚟。 其实你作出嚟嘅呢个字系 咪？系你未听过？我都未用过，第一次用啫。 哦、但系有呢个字嘅， 系冇嘅。 系好啊， 我都系将啲词语。 搞到我以为我啲中文即系咪即系差到咁紧？ 啲词语缩写， 荡我真系搞笑啊！唔该你咁。唔轻就重荡就得唔得？ 重荡之前咧，我哋就系轻嗰个叫 air guitar 系咪？即系话咧，无疑一个有手揸住把系都好劲嘅。 有此理，其实而家我喺度揈紧手嘅。 我都系咁啊！ 我冇谂过佢一唱唱八十年代呢一首名曲啊！ 我想有嗰把头发啊！你明唔明？ 好啦，今日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就系整一个咧 air 食嘢系咪啊？叫做空气食嘢 air lunch。 Air lunch, air breakfast, air bunch, 都冇所謂，係啊， 係咯，我哋食所謂食空氣嘅食物咯，因為咧內地啲吃播咧就喺呢個禁食令之下咧，好多都唔冇得撈啦。咁佢話喂唔得，我都想適者生存嘅話咧，佢哋就轉咗另一個極端。我表演食空氣得啦啩， 係啦， 即係其實面前咧就有餐具嘅，但係咧就冇食物嘅。 但佢就要扮到， 係啦，食到哇好好味，仲比食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咧嘗試咧去打入內地嘅市場， 係啦，演技大爆發， 冇錯。 再加上我哋有劇組，係咪唔係？啊！即系剧帝组， 剧帝组同兄弟一样啫嘛 ，OK 噶。剧 组都喺度，对 crew 都喺度啊，七十二人啦已 经。剧帝组喺度，咁啊教我哋如何演绎咧？点样食呢个空气餐啊？ 系系冇错冇错， 即系冇嘢，你要扮食嘢。可能你唔明嘅，但系唔紧要，留 意住。我哋会旁述嘅。 系啦，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风骚快活人除咗可以听到之外咧，仲可以睇到噶，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嘅面书专页啦吓。 你又似佢眯埋眼咯，仲要 我 敲紧咩啊？ 啲 sex 空啊，嗰啲咁样咧。 你试下， 你试下扮钢琴啊！其实佢都会系咁做嘅。咚咚咚咚咚咚咚，你系咯，其实冇分别。 佢有转音乐啊！ 有转音乐，我有转个声响啊！咚咚咚咚咚，如果转鼓就嘣嘣嘣嘣嘣。 你扮嗰个 吉他， 砰个响啊！ 砰砰砰砰砰砰砰都得噶，系啦，仲可以有二胡添。 多才多艺， 好啊，犀利嘅！依家你扮晒佢啦，你 Air 吉他下集之 Air 二胡啊，我见到我都觉得精彩。 我应该同嗰个 Sleepy Joy 一样咧，要 check 下我有冇食咗药。我怀疑我食多咗一粒。 好明显你冇食药啦，我话俾你知。好，要讲嘅呢单新闻咧，其实好短嘅啫，因为我就见到咧喺面书上面有一个群组，就同嗰啲家长嗰啲秘密啊嗰啲群组咁样啦，可能开翻学啦，有一位家长咧，佢就见到一啲嘢。我覺得佢係有特別嘅諗法嘅，即係有一個既定嘅諗法，有個方向喺度噶啦，有擺咗立場喺度噶啦，佢就擺咗上網，就叫咧即係其他家長係啦，你覺得咁樣啱唔啱？咁喺家長 group 啦，而家開翻學就係評論一啲老師嘅。我睇到嘅時候咧，我唔單止覺得佢嘅評論好有趣啦，其實其他網民嘅回應都好有趣嘅。一兩位係咪一樣嘅諗法 咧？評老師啲乜嘢啊？我喺佢呢度在家嗰個學習嘅期間啊， 已經翻學啦。就係呢位嘅家長咧，就翻學校見到個仔嘅老師，嗱佢就冇講到係中學定係小學嘅。咁你當其實冇乜所謂嘅，總之話個家長就翻到學校見個。仔嘅老师嘅时候咧，就发现个老师做咗啲乜嘢咧？喺众目睽睽之下， 剪指甲 唔系攞起咗部手机出嚟睇股票 哦。 因为佢咧，佢有括号就写住咯。因为啱啱就经过咧呢位家长啊，啱啱经过呢位老师嘅身边，所以就睇到嘅。跟住删咗个括号之后咧，佢就话其实好似咧其他人唔知咁嘅。如果系你哋。你哋接唔接受到老师喺学校揸咗部电话出嚟睇股票 哦，佢 其实件事真系咁简单嘅啫， 明白？ 系啦， 可以牵连好大好多。 但系上紧堂嘅， 嗱，佢又冇讲到嗰个情况。 如果唔系上堂又另计咯。 嗱，我自己估计啊吓，因为咧佢咪翻学校见仔个老师啊嘛，个家长唔会入个课室里面噶嘛，所以我估咧唔系上紧堂嘅时间嘅， okay, 即系都好合理啊。 Okay. 我都系用翻佢讲嘅嘢嚟推断，见家长唔会人哋上下堂嗰阵时你冲入去，系咪要见我爱家长？ 長啊咁樣噶嘛，係咪先？都可能係教員室啦，又或者可能係教員室門口嗰啲位置，我當係咁樣啦，係、啦。 如果咁样佢睇股票又冇乜嘢喎， 你觉得冇乜嘢系咪？ 除非咁啦，佢睇股票就情绪比较激动啦，好似我哋其中一个 trainer 咁样，股票嘅上上落落， 做咩打我啊？做咩打我啊？ 即系会影响佢嘅情绪。哦，可能个家长就咁谂啊，上堂时间睇股票，即系翻学时间睇股票， 系 你排股票又唔好、啊。咁你心情唔好，你会唔会对我仔都唔好㗎、 啊、 会唔会迁怒于我仔㗎？ 系 可能就因为咁样，佢就觉得有问题。 原谅哦， 就有问题啦，唔得嘅咁样。 有波动嘅， 有波动嘅。 但佢讲有冇讲到睇几耐？ 边只系嘛？睇 嗱、啊，有啲网民话、可能人哋买咗汇丰咧， 系咯， 你放唔放过人啊？ 系啦，嗱，如果买咗汇丰嘅，佢又唔系情绪激动，佢系冇情绪。 但系。我都話 死灰， 死灰喎，咁又教唔到人 喎。升翻啲啊， 咁樣。哦，係咪啊 ？OK， 老師可以喺上堂嘅時候打開手機。 頭先佢都話唔係上堂， 唔係上堂， 唔好所以唔好亂咁玩手機啊！啲 咪啊，咪 鎖嘢㗎啦， 咪咯，你留心下先得㗎嘛， 留心有啊，你要做。 係啊， 唔係嘅時候咁就冇問題啦，係咪啊？點樣投訴啫？ 嗱，唔係咁，但係如果佢睇完會影響咧。就头先讲嘅会唔会影响心情 咧？可能睇好多嘢都好影响嘅、 啊，系啦、啊。 例如听收音机有时都可能影响到嘅、 啊，我都会啊。 咪睇电视又可能会打爆个电视嘅、啊。 原则上咧，我见到咧喺网上面咧，所有喺呢啲嘅呢个群组里面回应嘅咧，都系清一色嘅。 系，即系 原则上 90% 系觉得冇问题嘅。 O K O K， 因为我自己都我点解我会好想讲呢个咧？有阵时咧，好多人咧对于老师呢个职位呢、這个职业咧，真系好似俾咗个特别嘅皇冠。佢哋咁样嘅，佢哋其实都系人嚟嘅啫，即系因为有啲人系咁讲，你自己翻工你唔上 Facebook 嘅， 系咯， 系啦，咁点解老师即系如果唔系咧，佢教紧书嘅时候，佢攞个电话出嚟睇下股票，你要公审佢咧，佢又未到要咁啊，系嘛，即系有啲就直情 话都唔影响你个仔噶，啱啱先啊， 系啦， 即系唔影响你个女学习噶， 可能佢觉得老师系唔买股票噶， 即系 佢觉得老师 系啊， 佢觉得老师系唔应该投机取巧，唔应该。投入呢个资本主义市场， 你点样做个好嘅榜样俾啲同学啊？你买股票嘅咁样，但其实我阿妈自己睇紧金鱼缸嘅咁样， 未必系买嘅，可能佢会哦学习下认识，可能佢要教经济嘅，我 又唔使兜到咁远。 唔系即系唔系，我都唔系话需要帮佢解释。根本其实佢咁样系冇问题咯，我只系想话 系啊。嗱，有人咧就会 因为啲好浪礼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自己个心都会觉得咧，嗱，当然啦，我哋又唔好一刀切落去，因为其实咧，究竟系一个 exactly 咩地点啦、咩时间啦、睇几耐呢啲，我唔知。但我觉得咧，睇下其他人嘅留言都几好笑嘅。例如有人就话，而家好明显，好似系你睇紧人哋个手机入边度睇紧啲咩，系你冇礼貌，家长 系装人咯， 系啦。 哦，咁又唔系啊？就而家啲手机咧大到咧，佢系邀请我睇噶， 即 系 不 如咁， 真系会噶， 即系好似搭车咧，硬系好中意睇人哋隔篱嗰个睇紧个份报纸咁样咯， 冇办法啦，而家 特别好睇嘅。 我每一日坐小巴翻嚟嘅时候咧，硬喺隔篱咧都系会啲人开手机，我就喺度望啊，你望咩咧？咁好多时咧都见到啲人喺度拣衫。 系咯，有阵时你都 系啊，讲咧组嚟 嘅。系啊，你都参与咗佢哋嘅讨论里边， 咁样都可以入到我一下。嗱，另外有啲咧就会咁样讲嘅，其实睇一睇，即系佢真系评论件事话，佢如果佢中意睇一睇，睇下个股价嘅话，真系冇乜问题，唔使咁紧张。如果佢系长期用住电话嘅话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啊，系咪唔够专心做你嘅工作咧？咁我觉得呢个又评论得几 中 肯 啦， 系咪？ 冇错。 嗱，有啲咧就会咁样讲嘅，就话咧，喂，唔係上緊堂啊！佢已經唔係上緊堂啦，你都唔俾佢睇。家長啊，你好似嚴過啲訓導主任喎、啊、咁樣。我又覺得係喎、 啊， 真 係。啊，唔係除非嗱，除非學校有守則咧，老師喺在學嘅時 唔準用大手機。 係啦，唔準開手機嘅，同學生一樣嘅。 係。 咁可能咁，佢可能 以你所知咧，學校有冇咁樣嘅規矩？ 冇 啦。因為你嗰啲小朋友大大個啲。 冇啊， 通常。即係學生就一定唔得㗎啦。 係啦。 但係老師我唔知喎，咁你應該問阿 Win， 你有冇得可以開電話？ 以前、 应该就系呢，咪即系讲紧叫做空堂嘅时间，佢 空堂咪有咯， 其实可以 喺自己嗰个位置度噶嘛， 啊、 其实都同翻其他工一样啫嘛，唔好、 啊、 觉得咧，即系老师就唔会，即系佢放屁唔臭嘅，即系呢类嘅嘢感觉， 唔系 摆落去先得噶。 如果佢嘅要求可能系老师唔放屁嘅。 啊！直情唔可以 啊，系啦，而家 唔 可以摆上去啫， 系啦， 系啊。跟住有人咧就会话咧，其实老师都系人嚟嘅啫，你自己啊呢位家长，你凑紧小朋友嗰阵时啊，你都当系开紧工啦，你咪又系睇电视，你都唔会专心就系凑小朋友，你唔会做其他嘢噶嘛。咁 佢就算睇咗手機嘅話，唔代表佢教唔到好書嘅喎，咁樣。 但問題係好奇怪地咧，即係啲咁小事咧，佢都會擺上去網上面啦，去公開啦。 嗱，呢個就係另外有好多朋友咧就會話， 其實 佢話其實係唔係咧，即係。而家咁少嘅事已經要擺上網上面，因為有多過一個咧嘅人留言都係咁樣講啊。因為其實有問題咩？真係好小事啫。啊，除非學校講到明唔俾拎電話出嚟嘅，咁你咪去投訴佢咯。但如果而家咧咁少嘅事，你又攞咗上網去公審嘅話咧，其實呢個又係唔係？冇問題變成有問題嘅一個事情咧， 其實都會啊！你諗下，如果佢開咗學校名咧，我諗老師就大件事啦。 我而家好尷尬㗎， 係啊！啲校長可能就會查咧，佢就話：喂，邊個老師你俾人睇，俾學生家長睇到你望股票啊？我諗咧，其實應該係觀感問題啦。舉例。如果咧，即系我哋如果抽丝剥茧咧，你话佢系见到个老师咧睇紧手机咧，譬如睇新闻， 系 个家长唔会有事嘅。我相信佢唔会话个老师咧竟然喺手机度睇新闻，因为好似冇嘢好指控啊嘛。 嗯、 如果佢系睇新闻啊，睇呢啲唔知咩文件啊，哇，全部都英文 article 嚟噶，唔知有啲咩 notice 嗰啲咧。应该唔会有事嘅， 即系直情觉得佢系为教学做准备嘅。 睇 YouTube 都唔得嘅，其实 系啦，冇错啦。但系 YouTube 睇下睇乜可能都诶 系啦。如果系教学片咧，即系或者佢 feel 到系同上堂有关咧，佢唔受数嘅。 呢个系实验嚟嘅，咁样 即系分身 burner 喺度。 系啦，但系 Cashew 喺度， 但系嗰 个 家长咧，佢望住呢个画面咧，佢即时有反应咧，我谂系佢潜意识会觉得咧，老师。学校股票是不应该一起出现的。 嗯。 他可以在家看股票他不应该在学校看股票。 其实我都不知道几想。 他是一定会有这种觉得说你真的你不务正业。 即是你不专业。 是啦你不专心啊。你不专心。 现在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读书那阵时读那些 econ 那些 theory, 同时间又去教一下我们买股票的话呢其实都挺好啊。 我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调转 啊大佬。大家都揸住股票在手啦是不是 我想问那个老师是不是真的负责去做读经济的可能他有些股票那些 number, 我等等个名啊、名字等等嘢，可能就话啊嗰啲 curve 啊等啊，因为佢都有图噶嘛。 我对又唔使谂到咁样嘅啫嘛。 课程好少有教到买股票嘅， 又好少嘅真系。 唔 系我头先话调转咧，我哋可以自己代入嘅。如果你系病人，你去睇医生， 嗯、 你见到个医生咧，可能就系喺想个病人离开，你入嚟嘅呢个空档，总之总有呢个空档嘅。可能你入嚟嘅时候，你望到佢。佢睇紧股票， 你会唔会觉得佢唔专业？ 系啦，嗱，其实你可以自己问翻呢个问题就系、是，你会唔会觉得有任何唔舒服啊、唔安乐啊，定系你会觉得有冇任何异样啊，定系冇嘅？ 我会话一定有人有咯， 系啦， 一定有人有呢个感觉啊，即系会觉得咧，医生就算你咧系睇一个病人同一个病人中间系唔应该睇股票嘅， 系啊，你应该睇我个 file 嘅， 因为好需要有啲好既定嘅观念，觉得咧。醫生就係咁嘅，即係自從我哋睇咗《妙手仁心》之後，先至會覺得嚇、啊，原來醫生會飲酒噶咁樣噶嘛，你明唔明白啊？即係呢啲係錯噶嘛，其實佢都係人嚟嘅啫嘛，咁樣。 即係你驚佢會分心咯， 係啦，因為就係驚佢分心，所以咧下一個譬如 case 接 case 期間咧，所可能佢行緊嗰個走廊嘅，去第二間房嘅，你都應該拿喺我個，你要睇嘅應該係睇我個 file 裏面啲嘢，就唔應該睇手機嘅股票。 仲有啊，有啲人 咧，有啲人可能會咁諗噶， 有啲人又會將咧工作時間呢四。这个字咧，佢嘅定义同好多人都会严好多。譬如佢会认为你唔系上堂，但你系喺学校里边嗰八个钟、 嗯， 你就叫做工作时间。 系 咁，你工作时间我就唔希望你系做第啲嘢嘅啦。譬如你去嗰啲商场咧，嗰啲 reception 啊、询问处咧，佢唔一定每分钟都有客人嚟问佢问题噶嘛。 系边度泊车优惠点好啊？ 咁你中间总有所谓 break 噶嘛？咁会唔会咧？佢哋嗰啲商场老细可能都话喂。呢段時間你唔係可以就喺度係咁睇手機睇 YouTube 係嘛？ 就算冇人嘅， 你坐喺度應該望住個商場咧，微笑 要笑係咯，就係個冇人吉嘅個場，你都要笑 係啦。 其實都幾變態嘅喎件事。 嗱，跟住你如果你再想象嘅話，好啊，超市收銀嗰、那個嗰、那個姐 冇人，你都要講多謝光臨。 唔係，佢冇人嘅時候，你俾唔俾佢睇手機啊？佢就坐喺度冇嘢做嘅啫、 嗯。 你俾唔俾佢睇手機啊？嗱，又唔得嘅喎。 嗱，因為 咧，就睇下你對於工作時間個定義係點理解嘅。 工作時間明白，但系问题工作岗位啊嘛，咁啊工作岗位可能系展露于人前嘅。你其实四方八面，头先你所讲嘅岗位，个个都望，各个角度都望到你，咁梗系要遵守下啦。但系你讲教员室里面，老师张台有埋 petition 遮住嘅话，咁佢揿一揿啫，系咪？ 系咯， 系咯， 冇噶啦。我劝各位老师，如果你要睇嘅话咧，信我。 厕所。 手机里面你系睇基本法。包你冇事， 仲会俾人赞， 真一定俾人赞，升职升职。 定的月亮，你看你看闪烁的流星，别看别看你的手机啊，看你边啊的花经过有多逍遥。你看你看拉绿的唱歌，你看你看温柔吉他声，别看别看无聊的伴暖，那是我叫你的名，你敢会听到我？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哪会每一天拢甲伊蓝调调？像咱这的人，输乎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刀，着插刀。紧来鼻旁阿母有落吧，紧扛耳孔阿伯伫爆米香，放下手头自找烦恼，咱来去大到庙口，世界拍烟枪。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哪会每一天拢甲伊蓝调调？像咱这的人，输乎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刀。手机啊，不是你的爱人啊，敢会当留一点时间，甲我做伴？一粒爱的电话，不免充电，会使陪你过春夏秋冬，予我陪你过春夏秋冬。 手机仔一啊，卢广仲啊，呢首系一首台语嘅作品， okay。 但其实你都明噶，佢叫你唔好净系望手机啦，手机唔系你嘅爱人嚟噶，都系同翻你心爱嘅人谈情说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在有安老院舍的院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现在正在博爱医院留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新型肺炎本地第三波疫情已经相对平稳，过去一个礼拜得一宗源头不明个案，但一宗个案亦都会引起群组感染，有风险引发社区爆发，当局不会掉以轻心。在今个礼拜四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相信会大致维持。林郑月娥又提到，特区政府已经非常积极与内地和澳门跟进豁免检疫安排。对于有议员认为可以先容许居住在内地的港人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免检疫回港，林郑月娥说，对于有关建议，政府已经进入最后研究阶段，他认为有关的建议是合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近期酒楼食肆都接近爆满，很多并没有遵从客容量一半的防疫要求，而近日再出现本地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认为暂时不应该放宽防疫措施。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有意尽快通关，而通关其中一个条件是最少一个潜伏期，即是14日内没有出现本地确诊个案。如果措施放得太松，突然又出现疫情爆发，通关就遥遥无期。 他認為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呼籲病徵輕微人士到醫管局門診做免費深喉樣本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警方修訂警察通例當中傳媒代表定義時候說，特區政府非常尊重新聞自由，在適合情況底下一定方便傳媒採訪，但期望傳媒理解採訪有限制，警方在混亂現場執法期間更加需要清晰釐定採訪的記者，不存在警隊打壓新聞自由或者篩選現場採訪的記者。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新聞處有機制將傳媒納入新聞發布系統，至今有206間傳媒在系統裡面，警方採取相對客觀、開放和一視同仁平台，納入修訂後的定義，做法適當。林鄭月娥又說，2017年9月開始，純網媒亦可以加入系統，至今有超過30間。如果認為206間傳媒不足夠，歡迎繼續申請加入。南韓海軍和海警繼續搜殺被北韓士兵槍殺並懷疑被消失的南韓公務員遺體。海警說，根據閉路電視、軍方情報和背景資料調查之後，確認這名公務員曾經向北韓士兵表明想投誠。北韓方面亦取得這個公務員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齡、家鄉和身高。海警又透露，這位公務員生前欠下超過5800萬韓元的債務，折合大約38萬港元，未知是否導致他投誠的原因，但從他當時穿上救生衣的跡象顯示，相信他自殺或者是失足墮海的可能性極低。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和雷暴，接近週末驟雨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1點，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363点，跌112点，成交额42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13蚊，升7蚊；阿里巴巴267.6，升4.2；友邦保险76.7，跌3毫。汇丰控股30.15跌6.5，盈富基金24.14跌1.4，小米集团20.25，啱啱跳咗20.2系冇起跌，美团点评236.8跌2毫，新上市嘅东软教育报6.93，另一只新上市嘅中通快递报238.2，建设银行4.99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幣6.824，英鎊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7。日經平均指數報23446點，跌65點。港金現價報17410蚊，升2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2.92美元，賣出1883.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

Say hello， 与阳光 伴我清新笑迎面，我哋丰收生活小矿又嚟啦！ 冇错，而家咧就要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打声招呼之余咧，亦都要同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acebook 专页啊，就是、香港电台 RTHK Radio Two 呢一度咧，见到我哋直播嘅朋友，你哋好 ，hello， 系啦，桂花田见面到自己啊， 真系 OK 啊！嗱，我而家咧想就 佢好惊啊，因为佢拎住自己个镜头好近咧，佢唔敢望自己啊。 系啊，我帮你揸阵啦，都同我哋嘅听众打个招呼先啦。 OK， 哦，好啊。 Hello， 系啦，嗱，而家咧大家就会听到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喺收音机之外咧，就可以喺我哋二台嘅面书直播咧，就见到我哋嘅。嗱，我哋今日咧就有新器材啊。我哋今日咧有一个新嘅器材啦，亦都会有咧呢一个新嘅尝试咧。我哋唔再同大家咧今日净系玩咧健体操咁简单啦。我哋今日咧系要挑战自己嘅演技。 冇错， 你会见到我哋咧台面上面有好多食具喺度啦吓。 系嗱，呢啲食具咧，你就算见到咧，佢好似胶嘅喎，唔系，我哋咧系会循环再用所得翻嚟嘅，所以系非常之环保噶。 系啦，冇错。 咁我哋已经现成嘅，我哋紧食完。石果仅存嗰啲咁嘅用具咧，就同大家玩一下我哋今日究竟食啲咩啦咁啊！ 今日犀利啦！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就系要食空气餐啊！乜嘢叫做空气餐呢？如果大家咧有阵时咧睇到一啲即系内地啊吓网红啊，佢哋嗰啲真系食家嚟噶嘛，系咪？佢哋平时咧就食好多嘢，好似大胃王咁样嘅。但系因为咧内地咧就改咗啲嘅规例啊，令到佢哋咧就冇生意做啦。咁点咧？佢哋谂咗个新嘅方法咧，就系食空气，冇错。即系咩都冇嘅，食物冇出现到嘅，但佢就会喺你面前度扮食，又成碟嘢，跟住点样夹去自己个碗度啊，跟住咧就系再落去， 有声添噶， 系啊，仲要食到好好味咁样，会比食平噶嘛，系咪？ 我哋而家咧就有啲难度啊，第一咧就我哋戴住口罩啦， 我哋有视像啦，同埋兼且有收音机啦，收音机听众睇唔到我哋啦咁。 嗱，我哋唔理咁多 啦，高难度挑战嚟。 总之我哋就利用我哋眼前咁多唔同嘅餐具咧，再加埋我哋自己嘅创作力量同幻想咧，希望会吓你一跳咧。我哋三个就会轮流咧就试食咧唔同嘅食物，我哋三个彼此都唔知咧，大家的餐单系食咩嘅， 冇错。 睇下我哋估唔估到，咁当然啦，我哋要啲邀请咧，我哋网上面嘅朋友咧， 冇错，我睇住个 mon 嘅嗱，大家如果大家咧即估到我哋系食紧啲乜嘢，应该简单嚟讲，我哋扮食紧啲乜嘢，你哋可以咧俾啲意见，即究竟我哋食得似唔似咧，同埋我哋食紧嗰样嘢究竟系乜嘢嚟嘅？ 系啊，喂，咁乖，有人话咧个甜甜今天好靓。 哦，系啊，多谢。 甜甜今日你有咩打扮过咧？ 我冇啊， 系咯， 冇乜刻意啊，多谢你啊。系啊，我啲迷人迷咧冇人发嘅。 惨啦，阿祖未有人赞添，我望一望先。哎呀，哎呀，哎呀，俾有人赞你件衫啊！哎呀。 我件衫新噶， 我都系啊，我都系啊，我呢件 T 恤都系新噶， 系咩？ 系我呢件 T 恤都系新的。 哦，系你做香港两个字喺度添，系啊，好啊，好啊。 咁我哋 sell 完啦，我哋而家音乐一起，我哋就准备 边个嚟先？ 空气直播啦吓。 嗱，我哋不如咧一嚟咧即刻抌咗个波俾我嘅拍档先啦。头先曾志豪话未谂到，我哋由曾志豪开始。 哦、好啦，嚟啊！好紧张啊！我究竟食啲咩好呢？好啦， 先嚟睇下佢拣啲咩，拣啲咩。 作为我哋进军内地市场嘅第一步， 简单啲啊，唔好拣咁多。 嚟，你要嗱，首先我哋见到 咧，我拎住个羹， 豪仔拣咗嘅餐具系一只匙羹。 跟住， 哇，佢而家俾紧气啦吓，好，佢滗咗啲嘢，哇，佢做啲反应好流啊，佢上次系饭好热嘅，系啦，跟住就，哇，摆咗入口度，试咗一啖之后咧，跟住咧佢就。揾啲嘢上去成碟餸嗰度啦， 我食呢兜嘢咧要揾啲嘢落去嘅。 哦，揾啲嘢落去嘅， 仲要咧就加啲咧擠擠嘢落去嘅， 擠咗啲嘢落去，佢再擺入口一啖，哇！而家覺得個味道好似好啲啦嚇。 嗯，唔錯唔錯啊，裏邊仲有得嚼嘅喎。 哦 ，OK， 暗暗暗暗暗。 其實咧真係睇唔到你嚼嘅乜嘢，有冇得做得明顯啲咧？作為一個戲劇老師，係啦，喂。我哋进军内地啊，靠呢一次噶啦，我话俾你知。 我谂紧呢个可以点样扮得再好啲，我唯有中呢两个咋，不停再挤啲嘢落去，系要挤好多嘢嘅，挤。哇！如果唔系就审，跟住再嚟，哇！热辣辣嘅捧住， 撩匀佢噶， 系再搞匀佢，再搞匀佢。 你讲佢先至做啊吓。 哦 ，OK， 究竟？ 街边买嘅，街边买嘅。 要 唔 要 加？ 要唔要加？ 好 热 噶。 OK， 碗仔 翅。系啊，我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佢同饮嘅阿妈煲嘅汤啦，阿爸煮嘅粥啦，同埋喺街边食嘅碗仔翅，究竟有啲咩分别咧？ 有啊，有分别。 我不停 抌 嘢 啊嘛。系啊。 我不停加胡椒粉同埋挤啲醋落去咯。 哦， 因为我示范唔到 咧，咁我就要讲啦， 你明唔明啊？ 如果你系沈胡椒粉，定系你节醋，你要知道嗱。虽然你而家揸住呢一个咧纸杯扮醋啦，OK， 但你要做到嗰样嘢咧，你真系揸住嘅时候，点样接落去？或者你點樣審落去？嗱，你要做到呢一個嘅話咧，可能就可以成為啊內地網紅嘅第一步啊！ 講得好，好啦， 係咪啊？ 唔係你嚟，阿天先啦， 阿天先嚟，等我揸住啊，等我揸住啊， 等我嚟，等我嚟， 好夠唔夠長啊？呢邊 夠啊，夠啊，夠啊！ 好好，哇，網紅天啊，係啦， 究竟佢會食乜咧 ？OK， 好啦，我先嚟咧嚇。OK， 我哋有個杯啦，係咪？ 好啊，有個杯。 OK， 咁自己佢而家攞住一個， 佢要攞咗飲桶同埋匙羹。 咦？ 哦，佢首先做一个笃嘅动作，同埋佢攞咗45度嘅角度嘅面口啊，俾个面口人哋睇下先。 唔睇啊， 系啦，佢有俾表情噶。 哇，好好惊喎，好惊吓。 哇，好惊吓。 咁高明显啦，雪糕红豆冰。 你觉得系雪糕红豆冰？唔系。 唔好意思，我冇笔，冇张纸巾 啊。嗱，佢系有冻柠茶，冻柠茶。 系 冻柠茶啫。 对唔住，我真系好想讲，边个网红会 sell 冻柠茶噶？ 唔系啊 ，OK 喎。冻柠茶呢个都 OK 喎， 我仲有另一个，我仲有另一个嘅。 咁快你准备留翻啲啊？ 留翻啲啊！你咁多货俾你啊？ 系咯，大货直货有排嘅。 OK， 好，仲有一个。 好，阿田咧又系攞住只杯，攞住只匙羹，你而家就逐样逐样滗入去嘅。我估你喺度食紧雪糕嘅，因为佢有做舐嘅动作，呕心啊！救命啊！佢舐雪糕啊！哎呀！ 做得好， 做得好， 我都觉得唔错，我都觉得唔错。好啦，而家到导师组啦， 好大压力，我话俾你知，我红都面晒，大家见到我块面都红埋嘅，真系。好，嗱，我呢个咧，我系咪要讲啲嘢嗰啲咁样？ 要啊，同头先我哋一样。 今天我告诉你啊，我要跟你 重简。 哦，好啦，食啦咁。 好啦， 系啊，同埋都唔好讲国语啦 ，OK。好。嗱，你哋要旁述啦，我唔讲嘢噶啦。 好啦，而家咧，黄耀祖咧就我睇唔清楚你做咩？哦，睇下先。佢攞住啲嘢，哇，喺度搣紧啊！香蕉搣香蕉，咩香蕉啊？ 系咪搣香蕉啊？ 哎呀，我笑到个我想眼皮黐住咗只眼， 系咪搣香蕉啫？ 系啊， 系咪搣香蕉啫？ 冇几个只眼，冇几个只眼，唔系啊，唔系啊，系啊，原来好难噶，我哋攞对筷子试下先吓。哎呀，我攞对筷子， 第一次失败，好再嚟个夹嘢，夹咗啲嘢，掂一掂，然后再攞起佢嚟食。搣搣虾，食虾，食虾，食咩？唔系喎，接接接，佢就攞只手指掰开啲嘢，哇！嘿，有好 details 啊，佢有啲细节位噶。 选虾壳， 选虾壳， 唔系啊， 唔系选虾壳， 有啲丝嘅， 佢两只手都 擦虾， 擦 蟹 啊！ 我擦蟹， 头先我系食紧蟹嘅，冇错啊！ 蟹公定蟹乸？ 好高嘅，头先嗰个我冇夹啲高啊，做得好仔细噶。 系， 有冇有冇成功啊？你讲， 我觉得呢个成功， 呢个成功， 呢个成功，呢个成功。 我见到咧，即系你都要喺演技上面有啲挑战啊嘛，系咪先？ 系 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冇错。有咗啲步骤啊，咪就系舐雪糕啊嘛，仲系你舐添啊，即系桂花甜啊，真系。 舐雪糕都有啲， 我两下就俾你可以估到我做咗咩啦。 有啲难度， 因为你头先舐雪糕个样好似摩连舐紧我嗰个样，我话俾你知，有个舐下舐下嗰个样啊。 好啦，好。 有得你，有得你，有得你。 我谂到啦，我今次谂到啦。好，我要做埋前面个动作咁样嘅，应该要。 我见到好多留言啦，我又睇下大家喺度觉得我哋玩紧猜猜我是谁星期二版，我食紧乜啊？好，而家豪仔咧又再一次咧攞咗个叉出嚟，滗咗啲嘢摆喺只手上面度，佢有少少好似茶嘢嘅感觉嘅、 哦。奶油多，奶油多。 唔系， 你系咪查紧牛油啊？诶，合埋嘅查完咗之后啦，但系佢做得唔仔细，佢查咗一边嘅啫吓， 唔使查两边噶，两边 下啫嘛。佢查完之后咧，佢攞咗个要好似点一点咁样嘅，摆咗落去度浸一浸咁样，去做一个不停泼手啊，做一个热嘅动作嘅。 系咁、哦，跟住佢就 一边， 你摆喺个碗度又再， 你整紧鸡蛋仔啊？ 哎啱咗啊！ 哇，我真系想讲我 有， 哎、好好啊你！ 我有好多想出嚟嗱，如果做鸡蛋仔，我觉得话要动脚啊，唔好讲咁多啊！我觉得你要有底部，你由煮开始啊嘛， 唔系 鸡 蛋仔啊，系格仔饼啊！ 哦，格仔 饼，所以你打开查咗一半之后咧，摆落个纸袋度咯。 作为一个咧，嗰啲叫咩吃货啊？呢啲系咪叫吃货啊？ 咁就唔啱啦。你唔使整噶嘛，你净系做食嗰下嘅啫嘛，你仲系整嘅咩？ 你话帮你食格仔饼同埋食普通饼有咩分别啦？ 哇，好高好大分别噶，你做到嘅话，我唔做啦，费事俾下去啊！真系， 我一定要将前提都做埋一次出嚟先得啊！真 系，系啦，佢就 系 做格仔饼， 做格仔饼 系啦。但如果你真系要煮嗰啲咧，即系我都可以一试啊。其实即系大家当呢啲咧当 mime 嘅游戏啫嘛，系咪先玩下啫嘛？嗱，如果你要做到嗰个格仔饼，你要做到煮嗰个咧，你都要做到热嗰个感觉啊！但你要倒嘢上去啦，倒完上去之后咧，佢哋会拧左拧右，拧到嗰啲鸡蛋咧摆到平均， 啲蛋浆啊， 跟住你要合翻埋去噶嘛，系咪？跟住就热，有人会泼噶嘛，系咪？泼完之后咧，你打开咧，你要做得仔细啊！佢哋会挑一挑个侧边噶，挑一挑个侧边咧，就将个格仔饼或者鸡蛋仔攞翻出嚟。 我净系谂住做茶酱嗰个动作。 攞咗之后，之后你先至茶酱噶嘛。 俾100分佢， 呢一啲咧，其实讲真啦， 好仔细啊， 好仔细啊， 我扮劲嘅就，我喺演艺读书嗰阵时，你 mime 呢一科咧系咁多科里边做得最差。 呢个 mime 呢一科即系咩意思啊？ 默剧啊， 哦， 系啊，即系我哋都有嗰啲咧摸墙啊嗰啲咧，即系扮喂扮下，我哋前面有埲墙喎，嚟你继续讲嘢啊吓。 好啊，佢前面咧喺度摸紧咯，剁剁剁剁剁剁。系啊，讲得啱， 即系之类嘅嘢咁样，我哋系要有得咁样做噶嘛，或者你要做嗰啲咧，扮上楼梯、扮落楼梯咧，我好渣噶，但我都做俾大家笑下啦。 但系我想话，头先好多人都估到格仔饼啊、格仔饼啊、鸡蛋仔啊，嗱，而家呢个扮紧咩啊？哦，佢扮紧行楼梯啊？ 我扮紧上楼梯。 我上楼梯，好啦好啦。 打侧做嘅。 好啦好啦好啦，佢打侧上楼梯。嗱，而家咧佢喺我哋直播室嘅隔篱嗰度咧，我由。我唔係由於佢嘅身形咧，本身唔夠明顯地見到佢行出嚟啊。 由於太嬲嘅關係，我同大家播報一雷暴警告係出現咗啦。 好啦，又到翻邊個？係 啊，到今日晏晝一點鐘留意住。到桂花田，到桂花田 啦，到桂花田啦。 好好好，我咪由煮開始㗎。 乜乜都得，你由買餸開始。 好，桂花田做 mime 死未？ 我做我想嘗試去煮完之後食得唔得？ 得，你想做咩都得噶啦，我哋有时间系咪？ 买餸都得啦， 系好。 我当呢个系一把刀，好唔好？ 好，佢攞咗个叉当系刀啊吓。 好啦， 好。 剁肉饼，梅菜蒸肉饼， 佢有切嘅，即系佢讲到明呢一把刀，佢而家系切紧一啲嘢。咦，仲有唔同嘅切法嘅， 有唔同嘅角度去切嘅。 我觉得似切紧葱啊。 哇！啲審一啲啊， 系啦，跟住佢而家做炒啦，嗱，嗰把刀突然之間變咗鑊鏟啊，冇解説原因嘅嗰件事係，唔好理咁多啦嚇，係啦，佢就喺度炒，又有審一啲嘢嘅， 係 啦， 再炒， 只要相信便會實現， 再炒再賭， 你要當自己做嘅嘢係啱嘅話，都炒咗一段時間啦， 蒜蓉 一炒就有問題啦，你平時炒嘢嗰陣時有冇撳住隻鑊啊？ 又話炒魷魚喎， 係佢俾咗隻手指公係咩咧？佢一台都系嘢啊！ 意思搞掂啦！ 啊，搞掂啦！ 倒啲嘢落去， 好，跟住佢就滗起咗一啲嘢， 然后就食， 跟住就食啦。 哦， 嗱，佢食咧，我觉得食你要俾啲好食定唔好食啊？要用几大力？要用几大力咬啊？呢啲人哋先分到系咩噶嘛？你而家同炒饭同埋炒咩都一样嘅就咁啊！姑， 你估中咗我头先嗰个动作啦！ 炒啊嘛， 系炒饭。 我炒饭哦， 我直情估中埋添。 咁系边一款嘅炒饭？ 我自己估中咗都唔知点解啊！ 扬州炒饭定系西炒饭啊？ 咁炒得好唔好先？那个动作， 我觉得几好，几好嘅。 别 你唔好 喐。哎呀，失利啊！挂住跳舞添啊！好到我， 好到你啦。 好嗱，因为咧，我呢个咧系要进军内地市场啦。呢个食物咧，我做紧呢一样嘢，内地咧系出现得多啲嘅。 系好。佢而家咧又攞住个叉啦，攞住个叉咧周围， 叉嚟嘅吓， 系啦，佢周围喺度揾嘢，揾咩咧？嗱，佢手震喎，佢，哇，喺夹咗啲唔知乜嘢出嚟，然后摆咗落个地下度，佢有啲手震啊， 系我只碟嚟噶，唔系地下， 哦，地下系碟嚟嘅， 好少人啲嘢食会喺地下度食噶，大佬， 摆地摊啊嘛，你喺度督佢，然后撩咗啲嘢出嚟，哇，呢个似，哦，小龙虾， 全对，我哋食小龙虾。 全靠佢加埋呢一个内地食得最红嗰样， 如果唔系唔会知嘅，其实都 食得我觉得了咯。 下一步我哋要挑战一下咧，我哋嘅面部表情，虽然戴咗口罩，有阵时咧佢哋嗰啲吃货咧，佢哋食嗰阵时咧，哇哇，我哋就。 等你俾啲表情，我哋將個鏡頭 plan 去曾志豪嗰度。而家我講乜嘢，你而家就咁食一樣嘢啊？ 好啦，食啦。 我哋會講哇，好辣啊，好甜啊，定係乜嘢？你就即係話要去觸電喎佢。 喂，你冇 佢係做緊，想做緊， 縮甩咗假牙。 佢想做緊好辣嘅感覺，但係絕對 係好酸。 你做緊好酸，哦，好酸， 不停望住桂花雕，好酸啊，好酸啊。 跟住佢做好熱， 好辣啊，好辣啊， 係 啊， 好難食啊，你做 好苦啊，哦。佢真系咁样喎， 佢全部都系一样嘅。嗱，证明咧太酸啦、太辣啦，或者太难食咧，都系一样嘅表情嘅。OK， 好， 到你，到你， 到 你， 到 你， 到 你，我做咩？咁你哋讲我做咯。 好啦，好嚟，我哋讲咯，好味， 未熟，未熟，但原来本身系食半生熟嘅。 喂，做咩喐啊你？好啊，跟住 好难做演技大挑战，劲似嗰啲人哋以为咧，喂你读演艺噶，你做喜怒哀乐嚟睇下，同埋咧你做中六合彩嚟睇下嗰啲感觉咁 样。三飞枝食辣嘢， 三飞枝食辣嘢，好，俾啲时间我，我要培养下个感情先。 三飞枝 食 辣 嘢，但系你飞枝好翻噶咯。 我劲想做嗰个系头先人吐粒珠出嚟射向你嘅 ，OK？ 头先粒嘴啊，你真系你犀利。 好， 扮饮嘢，扮饮嘢， 我扮饮嘢， 系啦系啦，珍珠奶茶，珍珠奶茶。 你可唔可以唔好嚟得咁急啊？人哋摆到去嘴边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变珍珠奶茶，边度摆支饮桶出嚟啊？张力哥， 好，珍珠奶茶， 系珍珠奶茶，有 冻嘅，冻嘅，冻嘅，冻嘅，系啊，冻嘅， 系啊，冻 嘅，系啊，冻嘅， 好啊，冻嘅。 系攞错咗，攞错咗，攞错咗。 唔好意思， 系啊，唔好意思， 系 啦， 系啦， 系俾翻你。 系啊，系啦。呢个沙冰嚟嘅，沙冰嚟嘅， 沙冰嚟嘅， 沙冰嚟嘅。咦，冇沙冰都可以不嘅咩？哦，可以啊。 可以。 其实我唔饮，我唔食冻嘢噶。沙冰系点食噶？ 饮酒，饮酒，饮酒，饮酒， 系 饮酒。 哎，入杯。 茅台，茅台，茅台。哇！未醉，未醉，未醉。 喂，饮杯可乐。 系啦。 举啊！举啊！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我呢个咧， 呢个绝技嚟， 系我绝技嚟嘅，我几时都可以扮打翼噶。 系啊，哇，好攰啊！我哋继续去定系想播歌啊？定系想试埋 我啲歌咧？我要执翻个位俾人哋报新闻啊！因为 咁，我哋快啲 round up 先啦！我要揾歌 啊！系啊，嗱，其实咧，平时我哋咧即系做下呢一啲嘅练习嘅话咧。当我哋嗱又唔使讲嘢啦，又唔容易传播病菌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喺疫情底下咧，嗰啲聚会嘅都可以试下呢啲游戏噶。我尽咗力噶啦，我真系唔知呢一 part 我可以点 run 啦。其实讲真， 自我介绍你完啦。 吓、啊、有歌咯、啊，喂，下个礼拜啊，风中生活小哥行再见啦，一阵间有司机大佬，大家好啊。 爸爸说我们要和你分离，只好就把你那里断了。英雄，我想大概都是钱的问题，家里的争吵一直都不停，不止一个人住的你是否开心，是你住的雨和你想你的事情，你手拉着泪看着我离去，是你住的雨，而我还不能养你。你却笑着说，我至少还有你。 运输服务基本满足需求。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南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1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45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4元，升8元；阿里巴巴268元，升4.6；友邦保险76.8，跌2毫；汇丰控股30.25，跌5.5；小米集团20.35，升1.5；盈富基金24.18，跌1毫；美团点评236.6，跌4毫；新上市的东苑教育系报6.83。建设银行4.99，跌8仙；新上市的中通快递是报23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66，瑞士法郎8.392，澳元5.49，加元5.795，新西兰元5.091，欧元9.05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7点，跌23点。港金现价报1741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15美元，卖出188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挤塞，龙尾就在中区警署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边街。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泳滩。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车多。去沙田方向，龙尾就亚街路街，反方向去尖沙咀排到浸会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在宜安角。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方向上水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We 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揀一隻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揀边隻啊？ 家姐，我梗系揀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揀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民政事务局 家庭协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钟丽琪。你想知道我怎样去保卫家庭呢？就要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 详情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的 丰收快活人。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印尼，很多人煮食的时候，为了增加香酥的口感，或者希望肉类的质地更加嫩滑，就会用到石栗。 石栗原产于印尼摩洛加群岛，果实含油量高达 70%， 榨取的油分可以用来制作油漆、番碱、蜡烛等等工业原料，还可以用作生物燃料供汽车使用。 至于作为食材，石栗就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他命 B1 等矿物质，种子就可以用来做香料。 不过石栗的种子不可以直接食，否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出现呕吐、腹泻等等的现象。 所以印尼人在用石栗的时候，会先将它烤过或者干炒过，再和其他香料一起磨碎，之后才会用来煮餸的。 话时话，为什么会叫石栗呢？和石头、栗子有没有什么关系的呢？ 聪明、哦、正因为它的种子形状似栗子，而且坚硬似石头，所以就叫做石栗咯。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首先又再次多谢大家刚才嘅支持吓，我哋呢一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又收到好多朋友咧对我哋嘅赞赏啦，同埋指点嘅，基本上都系话咧，都系叫阿祖做算啦咁样。 但系平时大家当呢啲小游戏玩下都 系啊，呢、這个游戏几好玩 的。真系啊，而家一齐可能喺屋企聚下嘅时候咧，都大家估，咁 多时间喺屋企系咪？ 大家估下佢做紧咩咁 样？食紧咩咯咁样？嗱，咁啊稍后咧亦都唔使估啦，因为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预告咗咧会有呢一个丰收家庭保卫队之。 系啊，今日有钟丽琪。 嗰日咧，即系听阿 Margaret 同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因为可能大家未必会知道啦，我哋以为佢啊好靓靓，系妈妈， 佢系好靓嘅， 呢啲全部都啱嘅。瑜伽嘅教练嗰样嘢咁，但其实咧，佢喺几年之前咧，当大女出世嘅时候咧，佢嘅生活系唔容易嘅，因为大女咧系需要特别照顾嘅。但系我哋嗰日同佢倾偈，呢一位咁有正能量嘅妈妈，我谂真系。好值得推介，聽住我哋一陣間十二點半之後嘅豐收生活小確幸， 即係喺佢從佢身上面真係學習到一啲嘢啦，係咪啊？大家啱稍後留意住，我哋即 係 好。 你係主要想學習佢嘅身段啫。 咁一來啦，我都想話俾你聽，個個訪問嚟訪問嘅嘉賓，即係個個都真係犀利嘅，又靚女又一流啦，個身段係咪？個家庭又唔會話，哎呀，係啊，好似好論盡咁，但係其實自己都可能用呢啲正能量咧，就可以處理到一件事。 唔好怪自己啦， 我哋唔好講嘢，係咯，我哋唔好講嘢。 阿哥雷暴啊，係啊，話點都係啦，係咪？ 冇對比冇傷害。 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同我哋一齊去到今日晏晝嘅1:00。 而家有司機大佬啦。 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Jim的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van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 今日咧特别咧想同揸两个辘嘅朋友倾下偈， 是啊、 但又唔系电单车， 系 系讲紧骑单车，即系好唔关我事啦。呢半个钟你哋做埋佢啊。 我啱啱就想话，咦，同大家骑单车，但系你唔识骑单车， 系啊， 可唔可以用呢条新嘅路段去学习下咧？早早 嗱，咁啊，大家睇下啦吓，因为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话说就系今日啊，即系由呢个元朗去到上水，全长11公里嘅新单车径咧，今日就会。开始开放俾公众使用噶啦，亦都代表住嗱，开埋呢一段嘅咧，就即系话代表连接住马鞍山去到屯门，全长60公里嘅超级单车径全线贯通，踩晒全程嘅话咧，大约要6个钟头噶， 系啊，犀利啊！ 屯門去到馬鞍山，即係話咧，如果你想喺嗰度翻工咧，又想環保嘅話咧，試下用呢個踩單車嘅方法，可以直達終點啦。 你翻九點嘅話咧，你好犀利，你半夜三點起身開始踩 就係啦。唔係呢個係來回定係單程啊？六個鐘。 個單程啦。 單程已經要六個鐘啦。 哇！你諗下佢由沿屯門 踩不全程，唔係叫你來回噶嘛？一程嘅咋。 屯門去馬鞍山喎。 係啊，因為咧，佢而家話都幾好嘅，因為中間咧仲會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咩小食亭啊、洗手間啊，即係有補給站啦。 但佢哋話洗手間好似未係好齊嘅， 仲未夠齊啊。 係啦，我覺得呢個有啲搞笑嘅，你都全線開通啦。你 plan 嗰陣時唔係 plan 定邊個位有洗手間嘅咩？點會未有嘅啫？呢個我真係覺得有啲 其實搞咗咁耐咧，你諗下佢第一段咧，原來就話上水至馬鞍山啊，屯門至元朗咧，就係2014同埋2016年開放，即係其實都搞咗六年㗎啦。即係最低限度咧，咁而家元朗至上水咧。都喺九月咧就逐步開放埋啦，咁啊全線好似砌圖咁樣咧，水管拼埋咧就終於搞掂曬啦咁樣。 啊，好犀利！我覺得咧，其中一個咧，嗱，雖然我唔 不如講下景點俾人聽先 啦。我覺得呢個係吸引嘅，因為咧其實香港真係好多靚嘅景點噶嘛，唔一定淨係嗰啲旅遊點啊，你又係諗山頂啊、大佛嗰啲。其實新界嗰方面咧有好多地方嘅可以同大家介紹下，有好多文化特色嘅，好似有元朗嘅錦田河啦，新田嘅大夫。喂，講真，真係聽都未聽過。 大夫弟叫做 係啦，另外仲有文天祥公園啊，等等咁樣啦，亦都可以咧，即係睇到一啲環境啊、保育啊、自然生態嘅自然保育區啊，雀鳥棲息地咧，呢啲我哋就避開咗嘅。咁就等大家咧就唔好騷擾到佢哋嘅作息生活咁樣嘅。 啊，係啊，咁即係唔係啊？因為咧，你踩住單車咧，雖然你話一路行啦，咁其實沿途嘅景色你向前望嘅時候 咧，大自然啊嘛， 都真係好靚嘅，即係天同地啊，又有花草树木啊，咁其实都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啊。 唔系，同埋咧，最紧要对 唔同咁多路段。 系啊，对单车友嚟讲咧，其实佢哋最挂心嘅咧，除咗你沿途风景靓之外咧，最紧要真系完整啊嘛，即系你唔好断结和重咧。之前啲人成日投诉就话，喂，踩到兴合合咧，中间嗰段咧，我话对唔住，嗰度要自己推车过马路。 喂，但系而家其实都有， 其实而家有喎。我想话你咁长嘅路段咧，冇可能系一条线过噶。 同埋佢本身有一啲嘅基建啊，已经系摆咗喺度噶啦嘛，所以。就特别提醒嘅，其实呢个真系要小心啊吓，就系、 是、 上水去到元朗段咧比较多弯位嘅，即系我呢一啲咧唔 系 好熟手嗰啲咧，大家小心啲。另外咧，元朗去到屯门路段咧，中间嘅路咧比较窄嘅，兼且咧有啲地方系有轻铁往来嘅、 哦， 所以大家咧即系就算话就话六十长啦咁长啦，六十公里咁长啦， 六十公里咁长，其实 大家有啲位置都要小心啊， 自己都要睇个 break 嘅。不过就系咪踩嗰段路咧，你就要多加留意啲咯。 系啊，咁啊，而家佢哋就亦都有人咧就试踩咗咧呢条路线添。我见到网上面咧有啲 YouTuber 咧， 系啊， 佢就系啊已经试踩咗。咁咧佢就逐段分嘅，佢就话咧，譬如话上水去元朗咧，呢个 YouTuber 就话啦，如果十分做满分咧，佢话呢一条单车径咧只系值四分啫。点解咧？就因为太多落车位啊， 即 系 所谓落车 啊，即系话你要推单车啊。佢话咧由呢个上水往元朗呢条路径咧。譬如佢话新田一带咧有太多路口啦，单车径咧太过断断续续，佢数过咧有29个咁多，所以头先我就话咧呢个系单车友咧最关注嘅，即系你话你有冇小食亭嗰啲咧固然重要啦，但系如果你一气呵成嘅话咧，我 自己开始兴起啦，哦落车啊，推两步 系啊，不停要推咧，咁佢话咧要有29处咁多啦，咁咧同埋断续嘅单车径咧，佢话嗰个泊位咧就好高啊，即系咧你见住佢咧可能系嚟到一半咧有啲减速栏啊，即系基本上就真系咧，佢话就算系推车过咧，佢话咧其实论尽嘅咁样，不过佢话咧嗱冇办法啦。但系嗰条单车径嘅路面咧就铺得好靓啦。 啊 ，OK， 我见啲相都好靓啊。 系啊，佢话咧沿途又有厕所啦，即系应该有啲厕所开咗噶啦。 亦都有人就话咧，譬如去到上水至到元朗嗰段咧，那个配套就稍嫌不足，譬如比较难揾到洗手间，可能就唔同段数，大家要留意住啦。 系啊，咁啊，佢话譬如话啲单车径咧，而家点样靓法咧？嗱，有啲单车友最专门咧，佢就话。唔会有积水，即系落完雨之后咧， 去水去得快， 咁咧就唔会话咧 马长笪地咁咯。 系啊，真系啱啊啱啊！哇，如果唔系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咁样咯。所以佢话咧，有啲朋友就试完之后咧，佢就 四分都几低， 其中一段咯。 O K， 其中一段，因为之前有好多已经开通咗啦嘛，呢个系最新嘅咧。咁佢计埋呢条线咧，佢就话呢条新嘅咧就争啲。 嗱，另外有一个咧，大家都要留意嘅，真系量力而为啊。因为我哋讲紧你踩晒全程系六个钟噶嘛， 冇错冇错。 你嗰阵时。 時你未必係自備單車，可能你係租單車 噶嘛。係你要還嗰啲啦。 係啦，有一啲嘅單車顧問咧就係咁樣講嘅，佢就話咧，譬如啊，如果你喺上水嗰度咧就租單車嘅，譬如如果你咧話就話當中咧你就要租單車嘅話，你哋就要特別留意啦，因為有陣時咧你租單車咧未必係。你喺嗰度租，仲要喺嗰度還噶嘛？ 係啊， 邊個位置你唔係啊？有啲都要啊， 係 啦。佢話、 okay. 如果係假日租單車嘅市民咧，踩到去上水咧，可能已經會覺得有啲吃力噶啦。仲要咧受住呢個還車嘅限制啦，未必可以每個人咧都可以完成全程嘅，所以呢個量力而為都重要啊嚇。 係啊， 咁咪希望啲單車就可以配合到，就係A 點租就 B 點還。 嗱，有咁樣講嘅，佢就話咧，即係啲單車顧問咧都建議康文。住喺元朗等等嘅地方咧，增加一啲嘅单车回合中心啦、或者同嗰啲租车商户啊，可以有多啲嘅合作，等到市民咧有更加多还车嘅选择啊，系啦，即系有阵时唔知道自己能力噶嘛，你揸得开心嗰阵时，梗系嘭嘭声咁样去噶啦，鬼知去到边度要停一停，定系哇我而家咁去，我翻唔到转头，或者我去到即系我个女点啊咁样。 佢而家都有成段路咧都有五个咧单车回合中心嘅， 有屯门啦、天水围啦、元朗啦、上水啦，同埋大学站。 咁 嘅都有嘅。 系啊，嗱，不如咁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咧，我哋都可以问下各位咧，有踩开单车嘅朋友咧， 系 啦，呢、个全场即系要踩成六个钟嘅单车径咧、 超级单车径啊， 超级单车径啦，咁你有冇真系试踩过咧？会唔会早嗰？因为佢一四年已经开通咗部分 啦嘛。系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咧，一四同一六年咧开通咗嗰两段咧，你哋有冇试过？如果你哋试过嘅话咧，觉得喂爽唔爽、正唔正嘅咧？又或者？香港咁多好地方，未必淨係呢個超級單車徑㗎嘛，可能有啲單車嘅發燒友，佢可以話俾我哋知，譬如初學者，其實邊一條路啱啊，又或者喂你想挑戰自己多啲嘅呢一個單車徑，可能都啱你啊，咁你都可以推介俾我哋啊。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啦，歡迎你可以打嚟講下咧，又或者你可以分享下咧，平時喺香港咧，你個踩單車咧嘅難處啦，容唔容易啦，究竟咧你中意一啲咩設施咧嚟幫到你咧咁樣？ 有幾多人真係揸單車翻？翻工翻学嘅咧，即系我想问下，其实我觉得有噶，不过讲真数目未必多。外国咧就好推鼓励嘅，即系想做多啲嘅。 外国地方比较阔落啲啦，香港路多，人多， 不是他們現在 很 多 新市镇 好啲，新市镇会多啲噶，因为你会见到嘅，譬如你去到新市镇，譬如你去到天水围咁样啦，你见到咧街边咧系多单车嘅， 冇错冇错， 系佢哋自己拍低嘅各样嘢。喂，如果你都系单车发烧友嘅话咧，究竟作为一个单车爱好者喺香港呢个地方踩单车？爽唔爽嘅咧？点样可以爽啲咧？电话号码1872388，打俾我哋啦。 强得应付到所有哀伤，还愿要天生脆骨强。灿烂晚上，沉默寒窗，无力感偷偷扩张。情感脆弱过这扇玻璃窗，来流露软弱那面向，何必强装？掩饰创伤，人前伪造笑脸装得牵强。人间继续有人陪同寂寞的人，结合离开，天天发生，喊一声不要紧。人不过是个人，面对悲欢情难自禁。眼泪可以证实曾经有眼泪渗，何必又望到高贵多么高，平庸片快乐已做到。床边被铺也好合抱，无人亦自制这一声鼓舞。人间继续有 结合离开，天天发生，含一声白要紧，人不过是个人，用你哭声疗愈痛心，眼泪洒过要是越蠢，不失聪明。要是未生留下皱纹，你相信仍吸引，人不过是个人，面对悲欢情难自禁，眼泪飘得钻石浮夸，有眼泪心。放下束缚，以后人生要吻便吻。 又是玉女掌门人，是永远的玉女掌门人。周围问下新歌啦。 好耐没听过他的新歌啊。 眼泪的坚强啊。 我知道是一套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 是啊，那么电话号码18738啦。那我们讲下呢一条超级单车径呢，叫做即是终于完成啦。六个钟头的路程呢，如果你有踩过部分路段的朋友都欢迎可以打来讲下啦。 是。 香港踩单车的苦与乐也都欢迎同我们分享的。电话旁边有一位朋友。 是啊，有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 你好啊， 贵 家 田。 你好。 是啊， 还有 周 志豪还要走。哇， 你是单车友来的是吗？ 我好紧张。 慢慢来慢慢来。 我又不是星星王是吗？ 是靓仔。 我帮你录低他啊，靓 仔。他说我靓仔啊。 可能是讲我呢。 跟志豪唱歌是歌王。 哦，即系原来佢分咗啦。 桂花田系靓女，好妈妈。 啱、嗯、啊，你两个都系靓嗰格，啱 啊。我唔想 啱晒， 我哋都系讲翻单车吧。 好啦，你讲翻单车啦，系啊。 系啊，系啊。 你 系我打过嚟嗰次问赞嗰次嘅，我今次系第二次打嚟。 系啊，你赞啊。 我都有啲紧张。 好啊，你有冇踩过新呢条单车径啊？定系你踩开？ 有啊，踩过好多次，佢、哦、未开嗰阵就已经踩咗。 哦，点啊点啊，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噶？ OK 嘅，早一段单车。去到入元朗嗰边咧，真系断断续续咯。 哦，即系好似我哋一啲嘅 不停咁落车。 系不停嘅意思咧，系隔几耐就要停啊？ 我个单车径距离好短，我唔识点样分去几多公里。譬如，大约 五分钟咁样， 十个铺位咁咯，即系唔系好多。系间中有几个系咁咯， 所以就要落车啦。 十个铺位真系几扫兴咁样， 系噶， 好多又要踩嘅路边啊。 系，哦系，系要出到路边噶。 行人路啊， 吓， 即系你安全咧，你就可以踩行人路啦。当然，有啲心急嘅咪踩马路边咯，就变咗有啲危险咯。 即系话佢嗰个所谓断轴位啊，当你断轴位咧，你冇得用单车径啦，你就要推车啦。 推车。 咁你可以推 上 行人路， 或者系路边， 或者路边。咁佢话有啲心急嘅单车友咧，就会上咗马路边嗰度踩。 所以成日话咧会 少踩咯。 所以成日话系会危险啊，嗬嗰度。 系啊系啊，我就难，我照踩嘅。 系。 即系路边啊，我唔敢踩马路，我踩路边咯。 系。 都要小心啊，不过吓。 个单车径就真系几靓嘅。 系。 只不过系断断续续咯。 难度大唔大噶？即系有啲人都会话咧，新手适唔适合咧挑战边条路段咁样咧？佢有冇分嘅呢啲？ 都冇分嘅，只不过咧，佢点解要咁短咧？某程度，如果佢系有路口啊，即 系 可能有车出入啊。 系。 所以咧就變咗一時別咯。 有冇啲咩上車落車啊、暗車啊嗰啲位㗎？ 有啊有啊，我唔識嗰度係去到邊，都有個暗車都好長嘅。 咁你自己一向係踩開，譬如話幾長嘅距離咧，或者幾多時間咁樣嘅咧？ 你講我 係啊係啊， 即係平日啊，係啦， 成日啊，我試過喺如果我啱啱星期五踩嘅，喺呢度落， 係 去我仲踩埋去南生圍。 你喺边 上水？我喺上水踩。 我上水再踩去南生围， 都真系好。 系啦，即系当然要经过呢条单车径啦。 系系系。 咁跟住就再入埋南生围，47公里啊！ 哇，好叻啊你！喂， 你踩 几耐啊？景点我 啊， 系啊， 真真正正我哋睇个米表咧。是三个几钟咯， 三个几钟，你专业啊嘛， 犀利， 我唔系专业噶， 系咪啊？我对于 我 哋嚟讲都 好蚊噶啦。 系啊，咁你真系叻啦！ 你唔使啊，你两蚊都唔使攞，因为你可以踩单车啊，真系。 好多谢晒你嘅分享， 真系。 系，慢慢享受啊！ 下次学识踩单车啦， 好啊， 一齐挑战啦。 好啊，好啊，一于咁话。 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决定十五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留的民调结果公布，支持和反对留任的受访者都分别不过半数。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宣布，由于未能过门槛，决定作出政治判断，十五名民主派议员留任，緊守議會戰線繼續發聲。不過公民黨的陳淑莊就說，因為個人理由決定不留任，並宣布退出公民黨。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四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十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5075宗。另外消息說，再有安老院舍的院友初步確診，現時正在博愛醫院留意。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今日起全面恢复面授课堂，以半日形式进行。有学生表示开心，期待回校见老师和同学。亦都有跨境学生早前提早回港完成隔离，准备今日开学。学校就复课做足防疫工作，又说受到疫情影响，活动和课程有特别安排。运输署就说，今朝的交通大致畅顺，公共运输服务基本满足需求。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理事陈洪秀被控去年在湾仔参与暴动，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续审，控方已经举证完毕，法庭裁定陈洪秀表面证供不成立，撤销控罪。至于同案被控参与暴动的七个人，就表证成立。八个被告被控在去年8月31日在湾仔轩尼斯道和卢亚道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其中一个23岁报称厨师的被告龚子信，另外被控一项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说他同日在轩尼斯道117至123号外的公众地方管有一支伸缩棍和一个怀疑汽油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18点，跌57点，成交额45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2点，升15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15蚊，升9蚊。阿里巴巴268.4，升5蚊。友邦保险76.8，跌2毫。汇丰控股30.25，跌5.5。小米集团20.35，升1.5。盈富基金24.18，跌1毫。美团点评236.6，跌4毫。新上市的东苑教育报6.81。建设银行5蚊，跌7仙。新上市的中通快递报238.8。美元兑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7，人民币6.824，英镑兑美元1.286，欧元兑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741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19美元，卖出188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同学们可以回学校上堂了，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好口罩啊。在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这样回学就安心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想他帮你打针多啲，定系唱歌俾你听多啲咧？ 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这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这。 名字艾妮，曾经咧佢系超级巨星嘅参赛者，亦都做过护士嘅。但今年开始，佢决定做一位全职歌手。而首先 ，Ellie 会推出佢嘅 Hi-Fi 专辑，翻唱90至2000年代嘅歌曲，包括有呢一首，作曲陈小娴、姚若龙，改编词嚟自林夕，编曲魏深，监制刘贤德嘅作品。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艾妮《暧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雷暴警告延长咗。 是啊，去到今日晏昼嘅3:30啊。 是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呢半个钟头咧，我哋会有我哋嘅风骚家庭保卫队。今日我哋嘅嘉宾系钟丽淇， 民政事务局 家庭协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家庭保卫队。 好，呢一集嘅风骚家庭保卫队啦，田啊，我会咁样形容嘅，佢咧就系、 是、形容咧， 佢系拥有咧非常之身体系好柔软， 系 柔软同埋呢个伸展性十足， 系， 但系与此同时咧，佢真系拥有咧钢铁一般嘅神经， 系 系啊，真系嗰个意志啦，同埋个神经咧系非常之即系好坚韧啊，因为喺佢身上面咧，其实有好多即系大风浪咧，全部真系。好难想象喺一个即系女子身上咧出现咁多，但系佢依然咧坚强挺过来。咁啊，嚟到今天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坚强嘅妈妈，亦都系一个好 fit 又好靓嘅妈妈。 真系好 fit 又好靓啊！佢系边位？ 钟丽淇。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rgaret 钟丽淇。 曾经演出剧集《刑事侦缉档案三》《鉴证实录》等等剧集嘅钟丽淇 Margaret， 喺目前系一位好演员。现实生活里面就更加是一位好妈妈、好太太。2010年结婚，跟住就生咗大女 Isabella。原本一切都顺风顺水，点知就喺大女6个月大嘅时候，发现患有好少见嘅基因病，令到佢身体发展比起同龄嘅小朋友较为迟缓，手脚亦都冇办法活动自如。医生仲诊断佢唔会活得太长久添。身为母亲嘅 Margaret 一啲都冇退缩，将佢生活嘅重点放喺 Isabella 身上面。陪佢接受治疗同埋训练，打破咗医生嘅诊断。Isabella 今年已经9岁啦，有时仲可以扶住支架去行添，亦都得到心仪嘅特殊学校取录。每一次提起大女 Margaret 都会笑得好甜嘅。好多人都会以为 Margaret 唔敢会再生小朋友，但系佢同佢丈夫就唔系咁谂啦。佢哋翻查得知，大女嘅疾病并唔系遗传所致， 所以就放胆再生一个。2015年生了细女，细女的出身令到家庭更加多欢乐。眼前的幸福对钟丽琪来讲绝对是来得不易。只要女儿开心， Margaret 觉得付出任何都是值得的。一路走来， Margaret 是怎样保卫自己的美满家庭，成就一家四口脸上面的微笑呢？ 因为我哋本来呢约咗佢啊做咗两个月，我哋就 早阵子 同佢做访问。咁呢去到好紧急嘅时候呢，即係差唔多临尾就嚟可以即係做访问嘅日子呢，佢突然间话真係 sorry， 真係嚟唔到。 咩呀，係譬如今日做访问係昨日就话哎呀对唔住我唔得啦咁样。 咁但原因呢唔係因为突然间佢话我要去玩去有约会，而係因为呢其实女呢嗰阵时突然间有要入医院咁样。 驚係佢唔識讲啦，佢咁痛，即係佢淨係面青口唇白，又跟我说不到哪里痛，就之前就说是不是吃错东西，不过其实大家在估估一下，去到其实个眼已经没有神了，已经立刻去急症了。 是 譬如我看着他，我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我整身是震和麻痹的，但你麻痹的时候你又要想要做些什么， 明白。 所以去到其实他入了医院照了超声波和 CT，確診咗盲腸炎啦，就先至我喊 定咗落嚟， 我先至係即係喊，即係而家係等手術，但係喊，跟住喊完，即係嗰段時，我先發覺原來 N95 係唔係好防水嘅，因為我去咗醫院，我戴住個 N95 同埋好痛啊，鼻哥，我戴住。跟住我老公喺度睇住我喊，但喊住我成條頸濕，我點解唔防淚？ 唔係流，唔係兜住咩？ 點解防菌咧？咁樣咧？ 照顾女女呢段日子里面，即系咁多年咧，其实你好似头先嗰种咧，直情系崩溃啦，忍唔住要喊咧，次数多唔多？ 多，第一次就好耐之前啦，我谂佢真系一岁都未够，咁喺医院就嗰情况就真系都严重，即系入咗 ICU， 咁唔知可唔可以救得翻？ 系啦， 跟住嗰段时间就系好似你情况发生紧嘅时候，你觉得真系好似拍紧戏嘅，即譬如拍门啊，唔俾入噶嘛 ，ICU 咁喺度喊啊，但你喊紧时话，点解好似发紧梦咁样咯？咁跟住就医生出嚟就话 OK， 即系定咗个呼吸，咁嗰啲嘢之后就放松晒咯。但系所以之后嘅发生嘅事咧，系好似好即系听落去唔简单，不过系好简单。即係譬如行唔到啊，講唔到呢啲嘢，其實唔係話， 我都已經唔係一件咩事啦，係咪？ 因為個生命嗰陣時已經可以即係救得翻啦，已經係最緊要啦。 即係間中啊，呻下啊，咁樣 OK。不過就十分之，我覺得我已經好滿足情況。即係啲人會覺得我好樂觀，不過實際 honestly 係真係開心多過唔開心嘅。 即係你去 點樣揾到呢個出嚟？呢個好重要， 係啊，呢個好緊要。 點樣揾到？ 即係譬如捉實我嘅眼神啦，睇住我啦，錫我一啖啦，有進步。好啦，唔扭计啦，食得好啦，瞓得好啦，咁同阿妹又相处得好好啦，妹又好锡家姐啦，即系呢啲系啲好细嘅嘢咧，就慢慢储埋，咁可能间中盲肠炎就嘣入嚟，跟住就嘣咁跌咗，跟住就系你都仍然都 hold 住呢啲 positive 嘅开心嘅嘢，一路向前行，因为家姐之后做完手术。我想大概24小时就笑翻啦，所以有阵时一个即系一个 reminder 俾我自己。其实事情可以更加困难。 你有没有不停问过，就是为什么要在我女身上发生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多这些痛苦，你有没有找到答案？ 我就没有问为什么我要经历，我就问过为什么家姐要经历，即是譬如有时为什么家姐要这么痛呢，即是那排盲肠炎就是她要紧 CT 的时候，我跟她出面，我真的跟老公讲话，为什么家姐要这样呢，即系点解家姐要盲肠炎，好似插把刀咁撩下撩下，好痛噶嘛？佢又同我唔讲唔到，点解要发生喺佢身上咧？跟住呻完之后就话都发生咗啦。咁I don't know，即系盲肠炎究竟点解发生咗？I don't know，即系我又唔系特别令到佢有机会盲肠炎，因为呢个好难嘅。咁我会觉得问完，其实你问系舒服啲嘅，好似一个放低嘅 release。 有啲父母咧，譬如成日都讲咧，就话个细路出世嘅时候咧，佢明明就话。只要佢健健康康成長咧，我就萬事都心滿意足噶啦。咁但係隨住個細路越嚟越大個咧，咁可能佢就會開始 有要求啦， 就變咗怪獸家長啦。哎呀，又要佢讀書啊，又要佢學習好多咧。 其實好難嘅，因為其實每個家庭有佢個故事啦。咁有陣時 你去到一个好舒服嘅情况啦，你开始睇其他嘢噶啦，就话点解读书得个 B 咧？ 系啊， 咁你又要 A 嘅喎，咁可能佢 A， 咁你咪去 A plus 嘅喎。 系啊， 点解你又即系你会永远都系寻找啲原因去生存嘅咯？所以我会觉得唔使话鼓励你话，哎，你个小朋友未过身都珍惜，即系你唔可以咁激嘅， 系咪？ 同埋我 sorry。 你一句太犀利， 好激啊！真系，即系我意思就系、是，我意思就系，譬如take it easy， 系， 即系你一个学习嘅期间，你会经历好多嘢，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你个 core 就得噶啦。其实你个小朋友系你个骨肉。 放工唔想翻屋企，尽量唔想对住个女。哎呀，最好可以俾我咧偷鸡咧，就去休息一两个钟咧。你会唔会有呢一种情况出现？ 会噶，会噶。啊，我唔知啊，女大个咗会唔会听呢啲？不过即系细女咧，就有阵时我好 活泼， 系24/7都会把声到。妈咪，即系当然系个学紧嘢，不过有时我会等先。妈咪洗手间要冲凉啦，可能冲成十几廿分钟，但其实我喺厕所里边坐喺个拖力嗰度，系笃紧电话嘅，即系我可能会做呢啲咁嘅嘢。 一个 break 啦，俾自己 一个 break， 但系即系我会噶。会需要个 break， 咁譬如我会觉得我啲朋友好重要啦，我自己个事业啦，就瑜伽都好重要啦，所以就会觉得要平衡嘅。即系如果你问我系咪永远24小时喺屋企，100%爱啲小朋友咧，系冇可能嘅。即係一定揾翻我。 唔係你100%係愛佢哋嘅，不過都要抽空時間，唔係對住佢哋要，即係要24小時。係 啊係啊，即係冇成日都係對住佢哋，都要自己 個。誒，兩姊妹嘅相處係點樣嘅？即係我哋有陣時都擔心咧，喂，會唔會可能好多訪問啊，甚至乎你嘅好多精神咧擺咗家姐度咧？阿妹雖然話而家細個啫，好容易敏感，會覺得會唔會有偏心噶嘛？情況係點㗎？屋企 偏心就冇嘅，但即系唔中意分心咯，系咪咁讲？即系，佢哋个相处好好嘅。咁譬如我会觉得系而家嘅妹就即系4岁几未5岁啦，就其实学多少少问号嘅。咁其实我已经系佢，我谂1岁前到而家一路都系教紧佢。就其实家姐就系家姐，家姐系有特殊需要嘅，不过系呢个系佢个 normal，right？ 所以我就唔会同佢讲话特别嘅嘢咯，即系话家姐系超级特殊噶，你记得 你要就下佢或者 系 等等嘢， 我从来冇讲话一定要就佢嘅。喂，你想发脾气抢啲嘢嚟抢佢啲嘢咯，睇家姐，你家姐点样反应咯？ 咁啱啊，都做翻佢4岁5岁应该要做嘅嘢啦，即系话限住佢，喂唔好咁样啊，咁样 系咪？家姐都有一个好好嘅即系我哋话进步咧，即系治疗师嘅睇法咧。就佢睇緊 iPad， 阿妹一擒上去啦，佢淨係推住佢塊面推走佢，明唔明？即係跟住呢啲我從來，因為佢係公主嚟噶嘛，家姐。 其實好正常啊， 係啊，有人搶喎，係咯係咯， 係咯，呢個都係正常一個小朋友嘅反應嚟嘅啫嘛，呢個。 即反而可能唔好咩都就曬佢，以佢做咗中心咧，可能反而佢壓力大或者適應唔到添。 你做家長個教法都好重要，係咯。咁譬如佢出到街。佢會覺得家姐係特殊，令到佢係越收埋嘅。佢係特殊，因為家姐真係好 special 嘅，即係個心態唔同咯。 哦，呢個好重要， 好緊要喎，係啊。 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行咗另一格咧，就係太多可憐啊。即係好似咧變咗就係特別照顧嗰個人咧，其實呢個係另外一種歧視。 即係因為我之前我記得我媽媽坐輪椅嘅時候咧，我哋喺長洲。跟住我就推緊我媽咪啦，跟住有個媽咪咧係無啦啦走埋嚟拖住個小朋友話：嗱，你曳嘅時候就坐輪椅噶啦，即係咁樣，明唔明先啊？ 係啊，係坊間好多。 跟住我就望住佢話嚇，跟住我就望住佢啤住佢咯。咁阿媽已經係算啦。咁但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就係其實係屋企學翻嚟嘅。咁個小朋友大咗之後，其實佢坐個輪椅會覺得哦，原來係佢哋壞人嚟嘅。家長好驚啊，好驚社會。點樣睇個小朋友？咁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問翻一個問題俾自己，就究竟我有冇歧視我自己嘅小朋友？咁你真係覺得啊，梗係唔係咯？ 我就冇， 咁你帶出街咯，有人啤住你，你咪呢個我女嚟㗎，真係啊！你係咪想打招呼啊？係啊，或者望佢係咪好靚啊？真係先，即係跟住你佢望咧，其實唔怪佢哋，因為根本上可能未見過一個小朋友行到嘅。咁佢一好奇眼神係正常嘅，咁但係你點樣？我哋個責任或者個家長係好重要嘅。我哋究竟係唔係用粗口鬧佢咧？係，哦，係咪歡迎佢去 搣我个女 啊，等佢即系认识一下，系啦，即系要系个家长嗰、那个诶、个情况嗰、那个态度都好紧要。 但家长你自己都要有足够坚强先得。 都系啊，你有你咁 但系有阵时好难嘅，然后所以可能即系有时啲人会望住，跟住十咁样讲嘢，跟住我通常你知道我嘅性格可能唔同啦，我就净系会带佢。 Hello， 阿 姐，系咯，因为你反而直接面对啊， 即系你唔好等佢鬼鬼祟祟，即系话你系咪想了解系啊？我女系有呢啲情况噶，但系佢冇嘢嘅咁样咯，等人哋认识多啲， 即 系话 你可以同佢讲声 hello 嘅， 系啊，系啦， 系啦，即系呢个可能我会大胆啲咯，可能嗱，即系可能系咯， 系啦，如果要有一个咁健康嘅家庭咧，即系虽然你话佢哋有好多风浪啦，但系佢哋嗰个即系相处好健康咧，个老公真 系 好紧要。 系啊，我都想问下个老公系咪都系咁即系咁 support 咁 tough 啊？ 佢系个好好人，心地好好，又爱家。我想、我哋个平衡唔单止性格夹之外咧，其实系timing， 同埋好留意对方呢、這个好重要。即系我记得之前我哋嗰段时间第一次 ICU 嗰个情况啦，其实我崩溃完之后，老公就撑。到我撐的時候，老公就崩潰。我們在可以進去看家姐的時候，就啲喉插曬咯。跟住佢，我從來未試過佢 break down， 就問其實我係咪做錯嘢？即係佢講呢一句。咁佢講呢句嘅時候咧，我即刻醒咗啦。我梗唔係啦，即係我原本我係有機會喊嘅，係咪？我有機會我自己 喊。係啦，點解會咁樣？ 但係我一聽到我老公咁講啦，我自然就覺得 ，Chris not。而家唔系做错嘢啦，即跟住，其实呢个系我唔知系咪爱咧。 其实你觉得啱，真系爱，因为你会喺嗰一刻，你觉得佢系需要你嘅保护，你要俾个空间佢喊。如果有啲唔体谅嘅夫妻咧，你喊咩啫？我都未喊，咁啊大件事啦。佢就冇机会可以表达自己嘅系啦情绪。咁但系无论系男人女人，佢都有软弱嘅一面噶嘛，所以其实系。佢又喺度放閃啊！係佢哋有默契，同埋互相嘅嗰種恩愛咧，就俾到空間對方啊！真係， 所以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好愛咯，但對方即係會覺得係啊呢份感情係真係一生 一世 疏滅咯。即係家姐一歲就翻咗屋企咯，咁嗰段時間就隔多幾個月，我就開始身體即係可能個壓力崩，即係開始放鬆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唔知做咩，好似個人。即系我一路做妈咪，又治疗师，又 advocate， 又乜乜乜，咁根本上我喺边啊？即系我有段时间揾唔到自己嘅，我究竟我系生存紧系做咩咧？即系唔知嘅，咁就我话想教翻瑜伽，跟住佢就绝对支持，即系佢净系 push 我去， 系， 因为我呢个系我嘅通道啊嘛。即係呢個係我嘅幫助，即係唔單止係冥想呼吸嗰段時間，我真係要攞走我個人，抌我去瑜伽嘅世界，揾翻我個叉電啊！所以我譬如家姐多十歲，我哋咪第一次第一個出埠就舊年咯。 哦、oh, ，OK。 即係我哋九年結婚週年飛咗去外國去慶祝，其實我哋咁耐以嚟第一次咯。 呢個係咪你哋完全共識嚟㗎？即係話唔會咁樣抌低個女，兩個去旅行。 即係男女個分別啦，始終 DNA 係唔同嘅。譬如我哋去旅行之前咧，佢就話啊咁訂機票啦，走啦咁樣啦。但我又要 plan 究竟呢幾日邊個嚟探視啊家姐啦。 係啊， 我哋嘅雖然係講深啲啊，我哋個 will 啦，我哋兩個飛機撞咗之後。边个照顾小朋友 呢有啊，我身边有朋友真的好似你咁谂噶。 因为我哋两个未试过，即系虽然大家都有揸车，都有揸车个机会撞中， 系 啦系啦，不过我哋坐飞机，我就会谂唔得，我要揾个律师写定话，如果我哋两个真系撞机点算咧？咁即系呢啲嘢咧，我就会谂，因为我唔想有机会我担心， 系， 所以就搞掂呢样嘢。每日做咩？我直情我家姐个嗰个 PDF 个 form 咧，填晒出嚟俾姐姐。佢個妹就因為家 姐有個驚嘅程度咧，就係佢一抽筋咧要打針嘅，咁唔係人都打到針嘅，係，所以就如果情況就係姐姐唔喺度 ，for some reason 有人喺度打唔到針，要 call 把車噶啦，因為要打豆啦嘛，係，所以呢、這個我成日要寫曬出嚟，一二三四五六七，解釋曬全部啲嘢，放低曬影印曬，每間房都黐咗本牆，跟住搞掂曬電話號碼，我哋已經好即係呢個地點係收到電話嘅。先至飛，但我老公的心態就是，哎，聽日走啦。 天下飛啦，但係佢後面個功夫係好辛苦嘅，不過係值得嘅，因為我哋兩個都好恩愛，去完之後剩有幾剎那就完全我冇小朋友 嘅，即係因為你可以完全放鬆啦，因為你交代曬所有嘢啊嘛。 係啊，你知唔知我特登揀嗰個 resort 咧係唔俾小朋友嘅？ 哦，係啊，因為費事你又喺度擔心嗰個，哎呀阿女點咧？ 我一見到個 BB 過去時，我話死啦，我個女點咧？即係我特登揀一個係 adult only。 大女出世，因為你好快就發現啊，佢有呢個好罕見嘅病啦，亦都照顧得佢好辛苦啦。其實點解你仲會有嗰個勇氣啊？會要第二個嘅咧？ 就算啊，但就算佢出世，仍然都係一個基因問題，仍然都係個特殊需要，咁係整定嘅。 係 OK， 究竟佢嗰個再翻發嘅期個 percentage 幾高？ 係 咁，我哋之前家姐七個月確診咗之後，我哋抽曬血嘅，咁其實係中六合彩啫。就唔知我哋冇啦，有咁我哋個基因係冇事嘅。咁我哋個機會有一個小朋友係有特殊需要率係好低嘅。咁但係仲有機會噶嘛？咁你話點樣搏咧？咁我會覺得唔係搏，我覺得其實咁我哋正常結婚兩個，我覺得我有三個兄弟姊妹，我好中意，我好愛我哥，好愛我家姐，我哋好 close 嘅。咁點解要咁樣嘅原因啊？將來 maybe will happen。影響到家 姐有個關係喺度咧，我冇咗我家 姐會點咧？哇，好孤獨喎、所以我譬如家 姐而家已經嗰排佢出世到而家都係個大公主啦。咁我點樣？其實我哋係夠唔夠愛去俾咧？一定有噶啦。我哋會唔會要揾多啲錢啦？咁當然啦，你唔生都要揾啦。咁我哋個地方適唔適合咧？即係啲大人嘅諗法啦。咁其實全部 check 曬，其實唯一一樣嘢就擔心。咁你擔心咩啫？都唔知道發生咩事。 係啊， 明白。咁我會覺得咁，我同我當然我老公 OK 啦。咁我唔會強迫我老公去生噶嘛。 係。 咁我會覺得我老公話 OK， 咁我哋生咯。咁譬如嗰排都有其他人問你驚唔驚啊？得唔得啊？點解你咁自私㗎？係、 啊，都有啲。 咁但係我會解釋就係、是，即係譬如我生第二個女咧，可能有啲人會係自私嘅方向去處理我個原因，但我知道我自己嘅事。我是其實想帶多少少愛俾我的家庭，而湊個小朋友出世。咁佢生出嚟特殊需要會唔會好似對佢唔住咁樣咧？咁呢個世界你估唔到會發生咩事？ 係， 其實咁可能我生咗出嚟係俾翻呢個社會更多嘅嘢咧。咁係咪大家唔知噶嘛？ 你對住你嘅女啦，你對住你嘅丈夫啦，或者你甚至乎其實提到你以前爸爸媽媽點樣對你咧，其實我哋都聽到就係咧，你哋全部都俾曬成個生命，好似俾曬落去咁樣，係啊，咁所以我諗你哋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個咁好嘅，即係其實一個兩代嘅連結嚟嘅。你願意會再想生多一個，因為你嘅家庭俾到一個好好嘅一種嘅參考俾你，哇，愛係可以咁樣延續落去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其實喺你身上面咧就見到啦，將你嘅人生傾注曬出去嘅話咧，其實你就可以好照顧、好保護到個家庭。 好多愛啊，見到你哋 啊，多謝你啊 ，Margaret，thank you， 係 啊，多謝曬。You made me see for all the joy you brought to my life, for all the wrong that you made right, for every dream you made come true, for all the love I'm finding you. I'll be forever thankful, baby. You're the one who held me up, never let me fall.You're the one who saw me through it all.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eyes when I couldn't see. You saw the best there was in me. Lifted me up when I couldn't reach. You gave me.You stood by me and I stood tall. I had your love. 感受到母亲的爱啊！今日的访问嘉宾就是钟丽淇， 好多爱 啊！佢 系啊，好唔容易啊！但系我觉得如果 Margaret 用佢哋用佢嘅例子话俾大家知，佢都可以嘅话咧，即系。就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唉，教小朋友好辛苦，翻工好吃力，工作压力好大，香港生活唔容易。Margaret 用一个最好嘅例子话俾大家知，其实咩都可以 嘅。系啊，同埋佢话俾你听点样可以面对可能你有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咧，正面啲，佢话你唔使惊噶，系咪要同我女打招呼啊？ 系 可以 噶。系啊，系啊， 系啊， 唔好用啲奇异眼光啊。 系咁，所以嗱，我哋无惧呢一个嘅环境恶劣啊。虽然雷暴警告去到3:30啊，不过我谂我哋可以面对嘅。听日再见到啊， 拜拜。